喂，hello，又讲唔切啦，今次你等多一阵先吓，我仲未 paste 到嗰条 link 去 Facebook 个 page，唔知点解今晚咧觉得个 YouTube 怪怪地咧，有啲陌生啊，即系啲掣完全唔知去咗边啊，定系印象好模糊咧，定系唔知咩事，定系太攰咧，等等先啊。因为突然间呢几日忙到呕血，因为突然间接到一单嘢，即系知道接咗一单嘢，但系咧一路都冇通告，追又唔讲个 schedule，系突然间琴日朝头早咧就话俾我哋听，话要连续做好多日嘢咁样，咁于是乎咧就赶急咁样去招兵买马啦，揾一啲，哎呀，揾啲 freelancer 啦，即系有啲行家啦，喂，真系变晒嘅所有嘢都。我唔知點解啊，不過我 paste 埋條 link 先，好古怪啊！今日所有嘢都今日應該少人嘅，唔知點解直覺上，因為踢完波啲人要早瞓啊，定係真係未踢完波啊？我都唔知喎，真係，因為懵咗呢嘅真係冇睇新聞啊，完全。咁所以政治向嘅朋友咧，應該唞一唞啦，今晚都。OK，paste 咗條 link 啦。好。係啦，果然係唔係好多人啊？照舊試音睇，係咪應該都有聲係咪？OK。 食唔开老探， 喂 你嘅 ，hello，hello， 马虎太探长行行到命硬系咯，探长。春凉朋友，尼禄王禅龙未开始就有三个 dislike， 系咯，唔知点解咧， repeat 真系奇 try 怪。 why。令嘅马虎探长越来越红，先多 dislike。 咁啊少咗喎。 SK，Lee，everyone，Lil 魏巍，探长你好， 喂，广 大 好耐 家 冇见 好。 喎。 行行班 haters 好似翻工咁，准时俾。 跟住我你哋喎，可能系。 J，J，问谁 Hello， 开 喂，你 老 好 探？而 ，JJ。 家系我今日最期待的节目，大力 哦，系 水 嘛 手 ？Thank 七 you。 百八十九探长好，Lil 魏未踢完，但要星期六日先有波踢， 哦，明白。 行换声音画面冇问 OK， 题。 因为我头先咧好陌生嘅，唔知点解对住 live 咧，因为呢几日好 productive 啊，因为发生好多嘢咧，要好赶急咁样要处理一啲嘢咧，因为平时。可能一日處理三樣嘢，但係琴日處理咗八樣嘢咁樣，咁所有嘢都陌生啦。例如我臨開即係撳咗 live stream 嗰粒掣咧，我都唔記得咗支咪，我唔知係用緊呢支定用，即係其實呢支咪係嘉賓用嘅，咁我冇開嘅應該就，咁咧我有支吊住嘅咪咧，我唔知去咗邊喎，突然間死啦！我支咪喺邊咧？然後就喺吊咗喺個 ceiling 嗰度，咁啊同埋咧成個 YouTube 嘅版面咧。我都陌生咁，好似突然间唔知去咩世界咁，好奇怪啊！咁咧今日咧就有朋友咧就叫我讲咩，就都算系叫点题啦，因为我真系冇时间。去攆啲新聞，因為淨係標題咧都已經畫，即係畫咗牙噶啦。即係如果你真係要好了解個時事咧，你真係要睇落去。但因為而家全部都係相對係麻木過以前咯，例如個地盤又唔知錯啲咩啊，唔見咗啲嘢啊，甚至乎而家個政府嘅施政咧，成日都繞過晒以前已有嘅慣例啊，同埋甚至乎法例啊咁樣。你又好嬲好憤怒，至到你都應接不暇嘅時候咧，咁就輸咗啦又。哇，好耐冇食涼粉，好味。嗱，就有人同我講咧， Jackie Chan 喺度啊，你話講下攝影拍嘢咁樣啊？我諗你一半人走咗咯會。咁啊，有位朋友仲得意 ，David Fu 咧，即係多謝你支持先啦，喺 page 嗰度。但係我唔知點解咧，就專係可能我風格上咧，就真係好令到大家會好似接龍咁樣感染到。因為晏晝嘅時候咧，我 title 寫到明咧，就係話嗰張相同今晚嘅主題冇關嘅。咁啊，但係偏偏咧，佢就話啊，我以為係咪播嘢啊咁樣，我都話冇關咧咁樣。咁唔知點解咧？呢、這個現象真係幾得意啊！反而我唔寫咧，未必有人問我係咪今晚去播歌喎。咁同埋播歌個節目就叫做《怒火探戈》。咁我而家呢個叫做九吹廿四，都寫到明㗎啦。咁但係 anyway 都多謝你拗水吹啦，我當你係。咁另外一位 Jack Glam 就話有冇睇過套電影叫《水底行走》啊？咁我完全聽都未聽過添。咁所以好抱歉啦。咁呢幾個話題呢，我只可以係 fulfill 到半個話題，就係、是、我講下攝影同埋拍嘢啊都得嘅。咁希望唔會走啦啲人。啊，仲有樣嘢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嘅。我屋企咧多咗兩個成員。 J J Man's 貓咪響唔響度啊 ？Wilson Wilson Hello， 探長 Jack Chan 在 ，Man Group 老探哥。 係。 Rick 粉 Hello 探長，我想問你有冇見過 UFO Ultraman 數96 ？Hello everyone， Sharon。 Hello 探長。 Hello everybody。 Hello。好啊。今晚呢，我決定講一下。 What is Sarah? Hello 探長 ，Ringing Morph Morph 好喎、哦。Lil 魏拱而家醫療界都定式死亡了，第日平民百姓有器官資料清單，等住被無啦啦死咗，然後被捐器官。 其實呢啲嘢必定會發生㗎，咁亦都係今晚我寫到個主題咧，就係、是有陰謀呢樣嘢。咁我想講下陰謀論究竟係啲咩咧？究竟我睇到啲？不是二三首的陰謀論究竟會是什麼陰謀呢？我講緊，我講當然是第一首啦，自己觀察到的陰謀啦，自己幻想啦，自己誣衊和抹黑某些人啦。咁我一陣間會講呢樣，如果唔記得提提我。咁呢，我頭先想同大家分享就係話呢，就係呢個禮拜嚟咗兩隻嘅新嘅貓。咁嗰兩隻貓呢，就有朋友佢因為要移民，咁呢就各個國家都唔同㗎，有啲國家呢就要鑑生運你隻嘢喺度廿幾日先可以出翻嚟，就唔同有啲國家寬鬆啲嘅咧，驗過你冇事咧就放翻佢出嚟嘅。 唔係啦， 打齊針就得㗎啦。哦，打齊針就得㗎啦，我諗加拿大應該係咪？咁咧就因為有啲地方咧有好多毒有物種嘅，咁佢對啲牲口啊同埋一啲植物都好嚴格嘅，咁冇辦法啦，人哋個地方就係咁啦。咁所以呢嗰啲貓老老地呢就好唔方便坐監，同埋貓好 sensitive 㗎，即係佢個心情好好差嘅話呢，即係你運完咗之後出到嚟可能啲味道唔同晒呢，就等於一個新貓，又或者等於無端端掉你火星，你好無助同埋好孤獨同埋好即係嗰種痛苦呢，即係大家都唔想見到嘅時候。咁我就毅然呢就應承咗個朋友收養嗰啲貓。咁第一我就好鍾意貓啦，咁第二呢即係既然自己能夠應付得到嘅，咁當然我而家係慷他人之慨啦，因為多數賭貓屎嘅都係監仔，咁所以即係總之啃咗啦，即係我有 剩下全部每一日 係啦，咁就變咗就好開心啦，見到咁多貓我就好開心囉，即係因為隻隻貓都係性格巨星嘅關係呢，即係佢哋有個人際關係產生咗呢，你觀察咗好多嘢而啟發到喺現實生活上都有啲唔同嘅改變嘅，會係好嘅改變嘅。我覺得養寵物嘅朋友呢，如果你又肯嘥時間去觀察佢嘅話呢，喺佢身上面都學到唔少嘢嘅，的確係。 當然責任感好大啦，啊呢位啊，咁當然即係你如果拎得佢翻嚟咧，你就陪佢死噶啦，真係要，即係你要盡量都有能力嘅範圍都要同佢至到最後一程啦，因為貓短命過人好多倍噶嘛。咁如果一個唔好彩，我先走先嘅，佢又唔好彩啦，真係。 應該貓冇責任感要好大。 咁啊，我咧就想攞少少嘢俾大家睇，因為從來未試過喺度做呢樣嘢嘅，就係咧，我近來咧就買咗啲嘢翻嚟玩，但係咧我又未曾得閒拍開箱喎，咁同埋過曬氣用過曬，開乜鬼嘢箱啊？咁啊拎出嚟大家亮相啊！因為有啲嘢咧就真係好多人都唔會了解到，亦都好多人唔知道嘅一啲罕有嘅嘢，我專係中意揀嗰啲嚟玩嘅，你等等先啊！嗱，呢個雖然咧係相機一部，即係冇乜特別，係咪？有冇人知道呢部相機係咩嚟嘅咧？咩相機咁巴閉咧？其實平嘢嚟嘅，平到你唔信嘅。即係只不過咧，我覺得係其他嗰啲品牌咧，就將啲個價錢，譬如10,000蚊，咁可能有4,000-5,000蚊咧，都係要嚟做廣告宣傳啦，即係 marketing 嗰邊代曬嘅，甚至乎可能係8,000蚊添，我覺得。咁咧，因為呢部機咧，連埋支鏡，色碼嘅 A 系鏡咧就出曬名啦，係咪？咁咧，1.4光圈30mm 鏡咧，嗱唔係賣廣告啊，純粹咧呢部機我候咗好耐㗎啦，但係到最近咧有個藉口咧，因為接到單 job 咧要影好多相，於是乎咧我就趁呢個機會買咗佢啦。咁佢又冇加價冇減價，咁總之就一部咁抵嘅機咧，如果影到嘅相咧。是黐曬線咁離譜嘅，咁咧佢型號咧就係 SD Quattro， 係色碼嘅品牌。咁色碼嘅相機咧，即係聽都未聽過啦，係咪？包保各位。咁色碼嘅相機有咩唔同呢？因為咧佢就用咗一個叫做FIFO 嘅 sensor。咁佢 sensor 咧，即係裡面呢、這個，即係以前原本係菲林嚟噶嘛，俾大家睇下。現在變成這樣，沒有特別，是不是？那查實呢，它裡面這塊 FIFO 的 sensor 呢，它跟一般的 sensor 不同呢，它有三層的三原色，就 handle 一些外來的一些光學啦，這樣。那正常呢，就算是最貴的相機啦，全世界最貴最出名的相機，它那塊 sensor 呢都是排列著RGB 即是红绿蓝红绿蓝咁样，咁当啲光入到嚟嘅时候咧，咁其实佢每个影像咧，即系每个 detail 咧，都系分隔开嘅，即系话咧，你个 image 咧就会其实系有啲 pitch 嘅，即系譬如个 pitch 咧就系个罅，即系当你嗰个 image 系攞咗呢个色嘅时候，咁佢都要三只色合埋先有嗰个原本嘅真嘅色噶嘛，系咪？咁但系咧就于是乎。三原色咁樣排法嘅話咧，就會啲顏色唔夠真實啦，同埋唔夠 rich 啦。咁但係富士曾經出過一個 CCD 咧，唔知個 X 咩 X trans 啊，好類似啊，我唔肯定呢、這個。咁咧佢就將嗰個 CCD 嗰三原色嘅排列咧，變成一個好冇咁 regular 嘅 form 嘅，好似唔知六角形啊定點樣嘅。咁佢 claim 咧就更加似菲林嗰啲銀鹽啊，因為菲林去接受啲光嘅時候，佢用一粒粒。銀鹽咧就有一個 chemical effect， 就令到你可以變成成像嘅。咁咧佢嗰個咧就一大突破嚟嘅。咁嗰陣時都好多人用嘅富士嘅單鏡機。咁後來到呢個更加不得了啦。咁佢用三層嘅 CCD， 即係三層嘅 sensor 嚟攞啲三原色。佢係一層累一層，一層累一層咁樣，即係話同一個 location 咧，佢就可以吸取到三種唔同嘅原色咧，就入到去。所以咧，佢啲 file 咧大到嘔血嘅，即係例如一張 raw 嘅 picture 咧，佢係60几 meg 一張嘅。咁所以 個 processor 如果冇翻咁上一塊咧，根本就 handle 唔到咁大嘅數據啦。咁佢已經好快噶啦，咁但係咧嗰幅相咧就都唔係話特別大啫。咁所以個速度又慢啦，個電又食得快啦，即係佢其實影一張等於人影三張咁嘅 workload。咁但係雖然有個咁嘅情況，仲兼夾咧佢個温度好高啊，同埋嗰個CCD 嗰個 sensor 之間咧，一粒同一粒之間個 pitch 好密咧，咁變咗又好容易有 noise 出現啦，即係個 ISO 去到800以上咧，張相都麻，即係唔係好要得㗎。咁好多掣肘啦，咁對焦又唔夠人快。幅相又大食，淨係吞相都要吞好長時間，咁連拍就只可以去到十幾張，就唔可以直落咁樣。咁就 Panasonic 嗰都勁㗎嘛，當片拍一秒拍三十張好4K 嘅相都得㗎嘛，咁佢就做唔到啦呢個。咁於是乎有咁多缺點底下呢，咁呢部機呢就成為毒藥。咁點解再會出呢？原因就係啲相嘅 KO 啊，如果你真係有心機去即係去研究一下睇下有冇吹水呢，你就自己去搵呢個 Sigma SD Quadro 或者 Sigma 嘅 camera 嘅 comparison， 即係同另外一啲牌子比呢，咁就知道佢即係離譜到咩地步。$10,000都唔使有埋鏡頭一部機呢，而啲相係靚到中幅機咁靚嘅，即係個 quality 去到咁樣嘅。咁所以我就一定會忍受嗰啲 autofocus 啊同埋個速度嗰啲嘢啦。咁所以非常開心嘅用呢部機。但最麻煩就係咧鏡頭方面咧，佢只可以 support 翻自己個掹，咁所以我唔可以同一批鏡頭咧就呢部機同嗰部機都用到佢。咁啊，同埋嗰個 convert 嗰個掹咧，佢亦都好罕有，因為呢部機好少人用嘅。我諗香港真係，我諗佢賣唔到1000部咯，我諗絕對1000都俾多啊，我都賣唔到300部應該。咁但係，這個世界就是這樣的，就啟發了我的什麼想法呢，就是有時 popular 的東西和受大眾歡迎的東西呢，就並不是因為它有多好有多漂亮有多突破有多有誠意和多先進這樣。最重要的都是人雲亦雲，有權威啦，有廣告啦，有什麼大師用過的機器那些人追捧啦，完全不研究的，甚至乎有些更加蠢的人呢，就 based on 一個牌子去覺得個牌子係啲色係偏咩啊？即係以前咧，啲人就話柯達又偏黃啊，個富士係偏綠啊，佢根本就俾個紙盒影響咗個觀感啫嘛。咁而家都仲有啲人咁樣諗嘢嘅，咁樣諗嘢無疑係慳咗好多力，同埋即係唔使用腦又好似好識嘢咁樣啦。即係個講法，但係講法背後完全冇論述嘅。即係當你用個負片嚟曬相，你就知道講乜㗎啦。咁偏色喎，真係笑料咩？笑話咩？簡直係你唔係用 slide， 你都咩都偏色㗎啦，根本。咁所以近排我咧就係成日都即係好上心啦，睇好多啲 tricks 點樣用呢部機啊咁樣。咁另外咧，如果有 Dominic 喺度咧，就同你講聲咧，原來我訂到呢個 ring 啊，呢個好罕有嘅 SA mount to M4 third 啊。咁咧原因就係咧，我之前喺 Amazon 訂幾間 shop 咧都唔肯 ship 啊，唔知點解，唔知係咪呢個中美貿易戰開始咗之後咧，佢哋好多見到 China 呢個字都唔 ship 啲嘢。咁但係後來俾我揾到一個阿里巴巴，阿里咩話？阿里乜啊叫？阿里 Express 咧，咁咧竟然就訂到喎，即係同一個產品，咁用今日到咗啦。咁唔該曬你先，咁我解決咗個問題啦。因為阿 Dominic 咧就成日都幫我解決呢啲有時香港買唔到嘅嘢啊，甚至乎唔肯有啲地方唔肯 ship 啊，咁佢又幫我搞掂咗，多謝你先。咁我而家解決咗呢個問題啦，咁你下次有咩先再揾你啦。咁啊就係咁樣啦。咁咧呢個掹有咩好處咧？就係我以後買鏡頭咧，我又買翻色碼嘅鏡頭之餘咧，我仲可以 plug 落我嘅 M43 嘅機嗰度，咁就變咗慳翻啲鏡頭錢咯。佢個位置啊，凍凍地啦，縮佢埋啲啦。仲有樣嘢唔係好開心咧 ，Nana 嘅病情越嚟越嚴重啊！佢兩個鼻哥窿都塞曬啊！大家有咩絕竅啊？ 我都係要帶去睇醫生㗎。 都係要 紅色。嗯。紅紅探長有冇試過真真岩岩再出個隻雞條？消失咗廿年再出，白骨狼壞，靚嘅貓冇中腦。Sharon 探長好多貓，秒嚟秒去周碌秒。Sharon 如果其他秒排擠點算？樂圖探長好 ，Angel 魚好有同感，貓貓要主人同佢互動機。盡計 Hello 探長 ，Ring and Marv 摩夫話精嘢 ，Ultraman 數96食物 Quattro，Ring and Marv 摩夫獨立三元色。紅食物太冷滿了 ，Sharon 食物鏡頭就老早聽過，相機就未。進階探長，你身後頭頂像鏡子的東西是什麼？氣探長好。失所説出嚟 ，Ring and Marv move 得過 Genoise 幾勁 ，ISO 885弄得我以前都有部影像競爭 ，Jack Music MB 鄧模式，哇，勁多學問 ，Ring and Marv move 冇防震 ，Lightroom 唔支援 ，Ring and Marv move 低 ，Ring and Marv move 做後期製作比較花時間 ，Sharon 冇電點算？過亦會移位嘛？八百就勁耐，好大問題喎、啊。Ultraman 數96鵝，好在仲未買。哈哈 ，Ring and Marv Move 其實受你的感光元件而追得很貼近。 Sony 簡直贏曬人哋添啦，點知追得好貼近啊？我哋話個 Sony 個 sensor 追佢，其實兩回事嚟噶。即係你道聽途說係冇意思嘅，你真係要睇翻。個成像咯，你睇食埋先嚇。因為我頭先講嗰個原理咧，你點樣追都 replace 唔到佢嗰個功能，就係、喺同一個 location 裏面，佢 capture 曬三原色噶嘛。咁你點樣追都，佢都始終都係有 pitch 噶嘛，即分隔咗幾個色就係幾個色。咁除非佢細到好似～即係以前啲銀鹽咁細啦，個粒子咁啊，像素就會好高，同埋好即係當你每一粒 pixel 都攞到嘢嘅時候咧，如果你做 video 嘅話，或者即係或者你幅相好大嘅話咧，咁你咪好多好大好多 pixel 咯，咁都係有個 processor 嘅問題。我相信今時今日就唔係做唔到啊，係個成本咧做完出嚟街度冇人買，咁啊何苦咧？咁佢哋又唔會因為咁樣而將啲製作成本擺落去部機度，唔擺落去 marketing 㗎嘛。咁我覺得有典型嘅例子呢，就係、我用緊嗰兩個品牌呢，佢都係好抌好少資源喺 marketing 嗰度㗎。咁所以就只係得我呢啲人即係咁轉牛角尖，我先至會用㗎啫。因為而家好多人用 Sony 啦，因為 Sony 亦都投放唔少資源落去。咁佢因為佢本身佢啲 video 機呢，佢嗰個 background 好啊，咁所以佢要 develop 一啲新嘅機呢，係絕對 KO 咗 Canon 嘅。但 Canon 因為呢，佢個 marketing 嗰個群眾，即係因為受 marketing 影響嘅群眾好大啊，係金字塔裏面嘅底嚟嘅。咁所以呢，佢亦都吸咗一班龍友呢，即係不問世事地呢就追隨 Canon 啦咁樣。咁我好秒啊，即係聽我咁講我只有秒啦，因為呢啲咁嘅品牌即係食老本食到而家呢都未醒咁嘅，好似咁亦都抵死啊 ！Sony 亦都 replace 咗好多唔同，即係有一大部分嘅市場添，我覺得咁正話答一答人哋嘢先啦。有人問我有冇見過 UFO 啊？咁我見過三兩次嘅都，起碼都咁，同埋嗰幾次咧都係集體見到喎，即係我自己見到我都唔 count 嘅，即係我同朋友一齊見到起碼有三次啊。咁如果你有興趣知咧，聽翻舊事嗰啲九七廿四啊，總之出現過媒體我都講過噶啦，幾乎係。 千年嘅一個電視節。 千年嘅一粒鐘煮嘢 show 啦，咁啊無端端煮嘢食，無端端講 UFO 嘅。 一粒鐘真人 show。 我一粒鐘真人 show 冇錯，就係蘇斯王嘅節目嚟嘅。咁啊，仲有答翻。哦，聽真真出咗隻雞條，就冇出廿年啦。咁而家興復辟啊嘛，即係復辟翻一啲懷舊嘢，香港精神病啊嘛，呢啲叫做越嚟越多噶啦。 咁啊，仲有成屋都貓啊，係啊，好即係而家半夜俾貓吵醒嘅會，因為佢哋咧堅打就未夠膽嘅，因為始終呢啲都係乖乖女、嬌嬌女嚟嘅啲貓，即係未見過世面，唔使喺街度執垃圾嗰啲咧，佢都係齋兇嘅啫，兇到周圍彈啊咁樣，即係你知貓兇起上嚟咧，啲聲好多好得人驚噶嘛，咁啊俾佢整醒嘅呢排成日都。咁另外就係色馬太冷門，我都講咗啦，以上嗰啲理由。咁咧就Sharon 就鏡頭我聽得多，色馬相機又未聽過，冇錯，亦都係真係好少人知。我身後鏡子係咩東西？啊，對面陳大廈未放工嘅應該就係、是。Ringo Move 冇防震 ，Lightroom 唔支援。冇防震同 Lightroom 唔支援有咩關係？因為個 file format 係唔支援，但佢自己已經有一個好強大嘅 software 去執佢啲相嘅。咁我覺得咧，即係佢能夠執到嘅嘢 ，Lightroom 都即係互相都係做翻同一樣嘢嘅。咁所以唔知點解要用 Lightroom 咯，我覺得。咁佢本身就唔使錢嘅個 app， 佢淨係開自己啲 file， 咁我覺得已經非常好咯。咁使唔用 Lightroom 咧？咁 Lightroom 我寧願用人哋唔使錢嘅 software， 我都唔會用個老翻嘅 Lightroom 咯。老實講，咁低係咩意思啊？唔明你講低咩意思？後期製作比較花時間啊，任何嘢後期製作都花時間㗎啦，邊會撳一粒掣咁爽啊？係咪？咁冇電點算啊？其實呢部機咧就唔算好嘥電，因為嚿電都幾大嘅。咁咧未拎到幾嚿電咯，同埋佢出咗一啲假電啊，所謂即係其實係叫 dummy battery， 咁就係咧照插翻落個電位，就嘔翻條線出嚟，嗰條線咧就博火牛或者博電池嘅，咁變咗一嚿電可以用好耐嘅，如果用 external 嘅電，係咯，咁啊 Sony 追得好貼，咁我覺得你追得貼都冇用噶啦，你都要突破噶啦，即係諗一樣嘢係超越呢個 Freeform。先至能夠做到個效果，又或者你出粒同 Freeform 一樣技術嘅，但係就解決埋嗰啲 noise 嘅話，咁我話你叻啦。咁暫時係未聽過啦。咁當然呢部機又唔係無敵嘅，絕對。咁甚至乎有啲賣相機嘅行家咧，就開咗口咧就話色馬相機係垃圾嚟嘅。咁我就係咁唔好彩，專係中意揾啲垃圾嚟玩，因為垃圾就有垃圾嘅特色，就人哋咧嗰啲貴嘢。出名名牌有啲好強嘅 resale value 嘅相機做唔到嘅嘢佢都有嘅，即係例如即係講係嘥氣嘅，即係其實你自己睇下啦，即係 KO 到爆嘅。我見過本地一篇文咧去試呢部機咧，真係好妙。我覺得香港人真係好聰明嘅。咁譬如你去外國啲網站，全世界都係咁噶啦。即係譬如我做一個藝評，或者我做一個寫相機或者講相機嘅。咁如果一部機嗰啲 quality 係 KO 曬所有市面上50,000一嘅機嘅，靚過佢嘅，甚至乎直逼中幅機嘅，即係 medium format。咁但係你點樣寫啫？咁嗰個係大客嚟噶嘛？色碼5年先出一部機，但係 Canon 可能一年出4部機，Sony 又出好多機咁樣。喂，假如我同一 compare 嘅話，咁你就算點話佢衰啦，我見過有人講呢部機呢又係話垃圾，又唔好揸啦，即係例如咩都係一宗罪嚟㗎，例如個鏡頭又重得滯，個機輕得滯，頭重尾輕啦，例如手指尾呢又唔知擺喺邊呢，都係呢部機嘅罪嚟嘅。咁你揸高啲咪得囉，邊個叫你揸到咁低啫。咁總之呢，任何睇唔順眼就話部機四方得滯啦，又部機冇閃光燈啦，即係總之呢，我聽到好多本地嘅評語咧，都喺呢部機超劣評嘅，咁甚至乎外國咧，亦都冇咩網站講呢部機嘅。咁係曾經有一個網站咧，就講佢直頭咧見到呢部機嘅早一代，即係我以前成日玩個 DP123咧，佢直頭都費事講啊 ，print 張相出嚟 ，print 到12寸唔止咁大，即係幾多啊？即係海報咁大啦。咁影翻同一樣嘢咧，同一部 Canon 嘅一啲唔知幾多比較咧，又係。即係一 print 出嚟即刻知道，即係 KO 曬嘅，即係冇得傾嘅，完全係。咁咧係出過一次啫，跟住咧嗰同一個網站咧，佢出新機嘅直頭講都唔講啊， 因為唔講有幾個理由嘅，即係冇理由部機咁樣會唔講噶嘛。因為佢一啲專業嘅機評嘅人咧，即係評論科技嘅人咧，佢都唔講，原因就係其他公司壓力太大啦嘛。喂，你講咗呢部嘅話，你咁點樣對得住其他嗰啲機啫？咁但我見到 DC FIFA 定唔知另外類似一個咁嘅咁嘅網站啊，又係即係有啲 comparison 嚟嘅，即係我俾個 like 佢，佢照講呢部機，咁咧就佢 compare 嘅對象咧，佢寫係主流嘅暢銷嘅單反咁樣講，就唔講係邊部喎，咁相我哋自己睇啦，咁你自己睇完啲相之後咧，佢咧就佢都係咁講，佢話評論就冇乜㗎啦，你自己睇啦咁樣，咁佢嗰幅相好似喺香港大學嗰層樓度影嘅，即係影到 classic 啊，好有 texture 啊，影埋個天，影埋個大廈咁樣，個 dynamic range 有幾闊啊咁樣，你自己睇翻曬已經明白曬。至於部機，你可以好多地方彈嘅，例如又慢啦 ，ISO 低又好大問題啦，對焦又唔夠快啦，呢全部都係缺點嚟嘅。咁咪就係、是、如果你好老實咁樣講咧，其實大家都識得去判斷咧，你買咩機嘅，即係你買部機翻嚟。你估人都真係想嗰啲 quality 好咩？其實現實就唔係㗎嘛。咁所以嗰班人亦都知道呢個係現實嘅時候，咁就索性唔講囉。即係個世界就係咁啦，就係咁樣運作啦。咁所以呢就不停咁都有朋友問我呢買咩機好嘅，我都好難答佢嘅。老實講，入門我叫佢買手機咪得算囉，手機只係入門㗎嘛。但係如果你買一啲叫你買部20,000嘅相機，咁但係佢又真係唔夠一部7,000嘅相機咁靚喎，咁點樣介紹啫？咁問題就係你入門，你係想影啲咩相嘅先？咁好詳盡要填一張點心紙，我先可以答到你嘅基本上。咁所以咧，問我都係叫你買翻 Sony 啦，或者 Canon 啦，算啦，都係 look 翻轉頭。 行紅點睇 Sony 部 X7 II Premium。可以去到 ISO 51,200，進階探長是你身後頭頂金屬圓形像鏡子是什麼？抱歉，我太八卦。Ringing Mark Wolf， 我好欣賞食物呢間公司唔捱原廠貴鏡，又有高質鏡頭出產。Ringing Mark Wolf， 我以前用 DP1。 哦，你用個 DP1。DP1 都分幾個時代嘅 ，DP1X 啦、DP1M 同埋 DP1Q 咁樣嘅，因為呢三代咧都係有啲唔同嘅 design 嘅。我用 DP123 嘅 M 我都用過曬嘅，我甚至乎 DP3 我買咗兩部嘅，因為佢個對焦環粒粒地，咁我走去原廠叫佢整咧，佢話冇得整嘅，因為拎去日本要2,000嘅喎，哇！咁後來我買部二手都係3,000，咁我買多一部3,000，有兩部機用，咁咯就係咁樣咯。咁佢老實講，除咗靚之外，其他嘢都係垃圾嚟嘅，真係唔係講笑。同埋咧，唔知點解有個死穴咧，就係好多人咧成日覺得色碼咧係副廠鏡，我就覺得真係可笑啦。副廠鏡咩為之副廠鏡咧？人哋就專係出鏡嘅，點會叫副廠鏡咧？你 Nikon 啦，出 Nikon 鏡先至係叫副廠鏡，我認為係，即係佢專係出鏡唔出機，但係而家打破咗啦，因為近年都出埋機啦咁樣。咁其實我覺得又係嗰句啦，即係今時今日咧，你要執迷，你要迷信，你要跟啲牌子去買嘅，你要建立個人形象嘅，就你唔好話因為追求啲咩啦。即係我覺得香港人最衰咧就係唔夠坦白咯。即係你追求啲 resale value 好高嘅，買翻出去，同埋人人都識你用緊啲咩嘅，唔使問多兩句，唔使俾人問到啞啞嘅，咁你咪因為呢個理由咯。即係如果你講靚，老實講，你上 YouTube 咧，而家你求其啊，Sigma lens vs 即係 versus Nikon 啊、Canon 啊，你咪自己睇咯，全部 KO 曬。有啲人用戰格到咧放大300倍、500倍咧。就捉蟻咁捉嘅喎，聞相嘅喎，中間又試，側邊又試，個落睇又試咁樣咯。咁你睇曬嘅咯，真係，即係邊支鏡你認為買得過，佢都唔會 suggest 你買邊支鏡，你咪自己睇咯。咁我中意蒙你吹啊，我中意買蒙嘅鏡，我都得噶嘛，係咪？咁同埋咧，有樣嘢咧，又係話，我唔知係抹黑定咩咧？究竟有幾多人會有一支18-35 1.4 嘅色碼 A 鏡 for APS-C 嘅 sensor 嘅鏡咧？咁我有呢支鏡嘅。 咁不過你問我又唔公平嘅，因為我冇 Canon 機身。咁咪話好，我頭先先同一個師兄嘅交收完一支鏡頭，因為我買了一支古董嘅 manual 鏡，因為我覺得佢賣得好抵，$1,300。咁咧就咁好新淨，一拎出嚟俾大家睇睇，好開心。咁咧佢就話咧，喂，聽講嗰支鏡咁我一日之內咧聽到兩個人咁講，因為今日吹開工咧，有個行家都係咁同我講，話走招喎、哦，走得好勁喎。咁你又冇諗下走招係因為支鏡啦，因為你本身你個相機個 firmware 有事啊，或者你個設定有事啊。講走招咧，我簡直就係走招嘅達人。我係第一代嘅數碼相機咧，有部叫 D100 啦，Nikon 開始用，哇大鑊到咧！嗰陣時咩叫走招冇人正視嘅。我問人借咗支size 嘅51.4定1.2翻嚟，即場試俾佢睇咧。即係用 manual 鏡對落嘅數碼機有咩發生呢？咁總之咧走焦走到喊啦，即係話你明明咧，你用嘅反光鏡咧見到係 sharp 嘅，影出嚟變咗蒙嘅咁樣，咁啊為之走焦。咁但係而家啲人走焦嘅定義咧就係話佢 auto focus 嘅時候係以為 sharp 咗，但係又唔 sharp 咁樣。咁我都覺得有可能發生嘅，因為你始終都唔同廠咧，即係可能有人出啲陰焦令到你對唔到啊，即係。我即係陰謀論啦，純粹又甚至乎可能啲 firmware 跟唔到個機啊咁樣，因為鏡有鏡嘅 firmware， 相機有相機嘅 firmware， 喺呢、這個冷暖交替之間咧，一定有好多呢啲事發生噶啦。咁但係我今日聽到兩個人講呢個消息，咁我問佢試過未啦，咁佢話冇試過，都係聽嘅啫。咁都可能係真嘅。咁但係我又就有嗰支鏡啦，咁我覺得非常正，即係我唔明點解咁嘅價錢咧可以做到咁 sharp 同埋咁大光圈嘅。咁又有啲人講 sharp 就夠 sharp 啦，不過啲味道唔好，立體又唔夠咁樣，咁呢樣我都拗唔到你嘅，即係純粹係個人嘅。總之我覺得抵用啦，嗰支鏡抵用同埋靚，咁就 OK 啦。咁所以咧就好多傳言咧，唔知真定假，但係最好咧，即係最多人傳言就係未試過就走去傳咯。咁所以我就將啲第一身嘅經驗講俾大家聽咧嘅慘痛嘅經驗咧。但系冇乜人傳嘅、哦，即系例如我用完第一部 D100 之後，我舐嘢舐到咧，我以為我自己隻眼舐嘢開頭，因為問問人都冇人答到我啦，因為當時唔係好多人用數碼機嘅，咁後來原來係個鏡頭個 back focus 有問題，係 CCD 同埋菲林個反應唔同，因為 CCD 咧佢唔係好似菲林咁樣絕對係 flat 一層光學射落去咧，佢有一個平面。就 capture， 然後 CCD 咧有厚度嘅，即係佢有穿透性嘅，咁可能啲數計錯咗少少咁樣，但係啲數計錯咗少少咧，咁微細裡面就好大件事噶啦嘛，咁但係出咗數碼相機呢幾有幾代 Canon 同埋 Nikon， 佢都冇人正視呢個問題嘅，係直至到唔知第三代嘅 Canon 相機咧，就話可以拎翻去個廠度教翻個 back focus 喎。咁你教咗之後咧，呢架機得啊，下機唔得嘅喎，因為呢支鏡教咗 for 你部機，即係咁 stupid 嘅嘢都可以拎得出街嘅。咁於是乎咧，令到我咧轉行啊，真係唔係講笑。即係我又唔想翻轉頭影菲林，咁我又買唔起啲digital back 咁貴嘅相機嚟做嘢咁樣。咁於是乎我停咗一排啊，真係即係轉咗去做 video 嘢。咁嗰陣時咧，我即係始終我揾咗一部咧，我堅持咧。是要那個品牌呢是要自己由零開始 develop 一部相機，即是因為我聽過一個看過一個 docu 呢 BBC 的，就原來60年代呢已經是電池的汽車了，即是現在的 Tesla 那些即是用電池驅動的汽車了， Mini 都有的其實那時候，但是徹底失敗的原因就是呢那些廠家呢全部都吃老本，就用現成的車胎啦、避震啦個 engine 改裝啦，即係用翻個扭力，用翻個電去扭個車，個產生扭力而驅動個車，咁啊瀨嘢啦，咁所以咧又用好多電，又架車又好慢，又好容易壞，又好容易殘，又根本就唔合標準，即係出唔到市場嘅，咁所以咧一停就停咗好多年，冇人再出電車啦，因為大家都以為係食老本就得啊嘛，咁於是乎數碼相機同菲林相機亦都同一樣啊。我見到 Canon 同埋 Nikon 咧，就係根本就食老本，就將以前嗰個藍本咧，就再擺翻個 sensor 嚟 replace 咗個菲林就算啦。咁但係好明顯 ，Olympus 喺嗰個時候咧，啱啱出43系統嘅時候咧，佢就係重新 develop 一部相機咯，咩都係新嘅。咁我就即刻買咗啦。哇！真係兩回事啊！ 完全冇走焦現象啦，因為佢啲鏡又係啱啱出嘅，咁好難比較嘅。但後來我買一掹之後咧，我捅翻啲舊嘅 OM 鏡落去啊，完全係冇問題啊。後來我捅埋 Nikon 鏡、Canon 鏡、Manual 鏡，總之最尾你係見到咩嘢，你又可以影到啲咩。然後關鍵喺邊咧？個關鍵就係喺個EVF 啊，即係嗰個 Electronic Viewfinder。Electronic Viewfinder 咧就係咧，你睇到乜啊？佢影出嚟就係乜噶嘛。咁但係咧嗰啲普殘嘅品牌咧，就死都要 keep 翻嘅反光鏡。我想請問一下呢度有冇咩大師兄咧？即係想問下你嘅反光鏡要嚟做咩嘅咧？請問今時今日，咁我聽到好多人咧，包括有啲做相機網台嘅朋友咧，都仲係認為嗰塊反光鏡咧存在咧，先至係王道嘅，先至係專業機嘅咁樣講。我第一次聽到呢、這個消，即係覺得好可笑啦。當我一早已經用緊一個EFV 嘅時候 ，EVF 嘅時候，我應該都笑料啊。咁於是乎同啲人討論啦，有啲專業人士咧做報館又有，即係做專業攝影師咧，佢就更加為佢中意用嘅品牌護航咧，就係話咧因為咧個反應唔同。咁咧，因為你望到嘅已經係 delay 咗幾個 frame 噶啦，咁所以咧，我哋影啲嘢要好係嗰下就嗰下噶啦。啊，咁又俾你講得通喎、啊。咁但係好可惜咧，好快已經解決咗呢個問題啦。其實 Panasonic 佢有 P， 即係有粒 RAM 喺度咧，已經你未撳掣嘅時候，佢已經 capture 緊出邊嘅畫面。而當你撳掣嘅時候咧，佢可以自動咧 back 翻你撳掣嗰下嘅幾個 frame。嚟 capture 咗嗰個畫面嘅、哦，咁其實係 deja vu 添啊！我覺得呢個係，咁你起碼你塊反光鏡做唔到呢樣嘢啊！你睇到嗰個先撳到啫，係咪？而你又唔係代表舊嘅 mechanic 相機係冇 delay 嘅嘛，冇 latency 咁，亦都同樣存在嘅。咁已經有少個理由保持個反光鏡啦，係咪？咁跟住另外一個理由咧，就係15年前咧，我買一部 Panasonic 相機咧，佢已經能夠咧將個 viewfinder 放大。3-5倍或者10倍嚟對焦 ，manual 對焦，對咗焦先放翻出嚟。咁而家好多機都有嘅，但就唯獨是咧嗰啲所謂最大牌子嘅 Canon 同 Nikon 都冇嘅，係近來先至聽講話有啫。細機就有嘅，已經跟咗風噶啦。咁我嗰啲人咧好得意嘅，咁我聽到有啲網台主持咧，即係講相機頻道咧，即係可能2年前佢講嘅嘢咧，今日咧因為佢最深愛嘅品牌已經做咗呢樣嘢啦，但係遲咗人哋成6-7年啦已經。咁佢又話好喎，又會話，即係我唔明咯，呢啲真係笑料。咁但係呢個世界就呢種講法咧，即係跟風嘅講法咧，就多人認受啲嘅。起碼我冇聽過人重複過我嗰2年嘅慘痛經驗嘅歷史，係唔會覺得一啲大品牌會揾我哋笨嘅。即係呢個諗法咪就係點解嗰啲即係一啲做得冇咁好嘅相機，做得冇咁好嘅，即係個思想冇咁前衛，或者冇咁係益到用家嗰啲品牌咧，就多人買啲係有原因嘅，我覺得真係。好似講呢啲咧，冇乜人有興趣嘅，有興趣都要留曬言嘅啦，我諗。我已經有人想我講大啲嘢啦，好唔緊要。OK， 劉雲生 ，Hello， 見到你。 劉雲生到 ，Ring him off， 唔好陪佢多啲。Albert G. Hi， 探長 ，and everyone， 紅 紅係喎，唔記得探長生同緊 ，Jack Chan 部機好 pro， 摸隻蝦俾人有一事想問 ，Peter 會否有機我咁 ，Jack Chan 講下各產品 ，Ring him off， 唔好支鏡都好有幫助 ，Future me， 紅海探長，第一次 ，Thank you， 有滿親先， 9527。肖志荣 ，Hello 探长，转咗新工一排，早瞓，少听 live， 好耐无入嚟打招呼。 喂，打下招呼先 ，Hello， 你好，肖志荣。 Ring of Moves 上 年已进 占第二位市场。Ring of Moves 食物软体唔易用。Mike 黄海探长，店长报道。 喂 ，Hello 店长你好。 Ring of Moves 价格好低用。 横 向点睇上你部 Xset 二 Premium？ 我冇用过，所以答唔到你。 ISO 51200。 進階探長，是你身後頭頂金屬圓形像鏡子是什麼？抱歉，我太八卦。 哦，掹咗嚟你知啊。 我好欣賞食物呢間公司唔捱完廠櫃鏡。 誒，讀咗㗎啦。 有鏡頭出產。 點解冇印象嘅？ 我以前用 D.P. 咦，讀咗㗎啦喎。 因為睇過 D， 雙先用7000美元買來玩，進階看到了。哦哈哈哈 ，Max 雷 D C D 對食物部機器好評啊 ！Ring the move move 的時候 ，Ring the move move 食物樂係超正 ，Ring the move move 100好貴。 咁嗰陣時係好貴嘅，因為嗰陣時得佢同埋 Canon 兩部出咗啫嘛。咁、那個叫 Rebel 啊，定係咩啊？即係個型號，水貨同行貨唔同嘅，行貨型個型號我唔記得咗。其實兩部我都有買嘅。Canon 令我最反感就係嗰段時間啦，即係佢賣廣告咧，佢攞翻曬啲舊鏡出嚟話，哇佢嘅鏡嘅家庭龐大咁樣，又用翻曬舊嘅鏡 compatible 咁樣，我就俾佢困咗咧，咁我狂買翻啲舊鏡翻嚟，支支都走焦嘅，越長佢越走得勁嘅，咁係咪要跳樓先？咁所以就選擇咗轉行咯，嗰幾年，我真係崩潰啊，因為我以為自己隻眼已經退化咗，咁原來唔係，未有耐。我而家仲對到焦好好，因為睇翻啲相就知啊。因為而家聞相咧係已經成為習慣啦，睇完張相狂聞嘅，即係對到好近咁樣聞。而家真係有少少 out flow 都原諒唔到自己嘅，原因就係有咗電子快電子嘅 viewfinder 之後咧，你都冇藉口嘅，你 out 就 out 啦，你講咩啫？你咪對好啲啦，下次唔對好你唔好撳咯咁樣咯。所以我又信唔過 auto focus， 因為我用啲好大光圈嘅鏡咧，咁 auto 同埋 manual 對咧係真係有少少距離嘅，放到好大嘅話，除非你下下都用白光圈啦。係喎，頭先應承大家話攞支啱啱頭先交收支鏡出嚟嘅噃。 林寶蓮今日初來，第一次聽來。 喂 ，hello， 歡迎！點解今日咁多人第一次咧？ 探長真係心痛飲食技能好示範，瘦咗但仍然精神奕奕。 其實而家已經好唔精神嘅，因為咧今朝好早起身就開工，同埋今日即係其實我而家開工咧，我其實都唔係好攰嘅，因為我保持到個心情好好咁樣做嘢嘅，通常都。但係咧孭啲嘢好重咧，就好慘咯。即係呢樣解決唔到，我已經用無反機已經好輕㗎啦，已經相對人哋真係要請到個助手拖嘢就咁解啦。咁所以慳翻啲錢就自己可能有啲重力嘅運動啦，即係只腳可能會啲肌肉結實翻啦。呢排成日開工，同埋啲膊頭嗰啲咧實曬咯，而家即係睇落好似健康咗咁咯。等陣先，我拎支鏡俾大家睇下先。有冇人告訴我聽呢，其實這支鏡呢，這叫 Maya Optic， 是東德鏡來的。咁東德鏡呢通常都是便宜來的。教返 focus 先，教返 auto 先。嗱，這支鏡唔好嚇人先。係啦。識唔識呀？有冇人識呢支鏡？對唔到焦嘅位咁流嘅。喂，有 auto focus 嘅，咁渣嘅，咁啊人手 focus 就要，嗱呢支 cam 咧绝对渣啊，呢、這个就系、是，而家对到啦，终于都，我因为人手对，而家自己 drag 佢，睇近啲先，有冇人识啊 ？Maya Optic， 咁咧？是東德的鏡之中算平咯，我諗呢支咁咧，成支金屬咧同埋 manual focus 咧，咁就個掹咧就係、是、唔知咩 M42 啊，又好似唔係喎。總之咧，嗰、那個賣家咧，嗰、那個師兄咧， 就已經整埋個鈴俾個掹俾我啦。咁呢個掹叫做EXAKTA 啊，咩 Exacta， 我唔識過呢啲，完全完全係啲古董鏡嗰啲 term 嚟喎。呢個掹好特別個，有個刀喺度嘅，睇下到啊？我未用過嘅，完全。咁咧，我頭先試咧，就試唔真嘅。就老實講，因為咧喺地鐵度交收咧，但問題已經第一個缺點係非常之嚴重。咁咧就佢個 focus ring 咧，因為個螺絲帽咧係好幼細嘅做得。睇住咯，嗱呢個係一個末端，我要轉足足一個圈都唔止，先至可以由最近 focus 去到最遠 focus。咁所以咧，當你要快攝嘅時候咧，可能就有啲論盡啦。咁另外咧，我想買呢支鏡嘅賣點之一咧，就係佢有十幾個光圈葉啊。揾個角度睇下最清楚先。啊，拆出嚟最清楚。都睇唔到，嗱都系勉強啦，算啦。佢有十幾塊光圈葉，咦有啲塵喎，唔緊要。哇，塵喺裏面，你頭先睇唔到啊，中幅鏡裏面有粒塵添，不過唔緊要啊。佢個距離135mm 咧，應該乜都睇唔到噶啦。即係個粒塵應該睇唔到啊！頭先交收嘅時候睇唔到啊，竟然唔緊要啦。咁咧呢啲係我問佢係咪復刻㗎，佢話唔係，真係舊鏡嚟喎。咁仲有咧，最搞笑就係咧，我第一次聽聞咧個光圈係有個 limit 係可以校嘅。嗱，譬如而家校到8，你可以提高支鏡咧，再 adjust 佢個上限同埋下限㗎喎。究竟點解咧？原來個光圈越細咧，因為好多塊光圈葉嘅關係咧，佢係都會炒葉嘅喎。即係嗱，而家大家睇唔到啊，使用個光啊，用個電話照下俾大家睇先。因為咧，佢平時咧十塊八塊光圈葉嘅啫嘛，咁呢個十幾塊咧，佢做出嚟嗰個圓波啦，即係嗰啲嘅波奇嘅圓波咧，就會好 fine 嘅，咁咧。蒙嗰啲位咧就會好幻象嘅感覺嘅，咁但係原來咁多塊光圈葉咧好容易炒嘅，你擰得快得滯嘅時候，睇到啊，睇到啊，終於都睇到啊，幾多塊啊？絕對多過鐵金剛嘅 opening 嗰個光圈葉啦，呢個有17塊，咁所以真係打開眼界啦。即係鄉下仔啊，未見過一啲設計係咁樣嘅，可能東德鏡渣啲啦，啲金屬容易變形，所以佢有呢個弊病，所以先令到嗰啲人諗起整一個 lock 喺度咧，個成本就低過用啲好高級嘅金屬去做個光圈葉咯，因為會 gel 噶，你擰得快得滯咧，你幻想下你蒸大閘蟹嗰塊鐵咧，即係如果你成日不停咁開合咧，不停咁擰佢咧，如果嗰塊金屬變形咧，就要炒，一炒咗咧，真係唔知整幾多錢啦，未必整到添啊！即係因為炒咗擰耐，你嗰個死力咧，就令啲光圈葉再變形、再炒埋一碟嘅時候 ，jam 咗嘅時候咧，你支鏡都抌得噶啦咁樣咯。咁但係我未用過㗎，呢支鏡啱啱頭先買翻嚟。咁呢排成日都買啲窮人嘅救星啦，即係平平地有得玩嘅嘢啦。咁原因就係個藉口咧，就係要出去拍嘢咁樣。咁所以就係咁啦，咁啊講下另外一個話題啦，因為有啲唔知我做乜嗰啲人已經瞓曬覺噶啦，相信。喂，點解今日咁多人聽 live 嘅咧？第一次即係歡迎你先啦，係咪因為你聽網台 app 所以識得呢個節目啊？定係因為有啲人介紹啊？因為我條 link 俾人 post 咗出嚟啊？咩原因咧？可唔可以即係做一個 marketing research 啦？嗱，頭先我哋有睇咧，都見到兩個朋友第一次睇 live 嘅。即係呢個Fatonia 啦，同埋阿林寶蓮啦咁樣咯。 恒浩老探，你记唔记得我问过 Canon fans 会自我解释佢哋嘅缺点？ 系、哦、 情况好似啲真心爱共家咁，无论共产党做咗乜嘢伤天害理嘅事，几贪污腐败，班人都会自己创作一套解释去帮共产党讲好说话。 有啲唔同嘅 去解释，大力水手789初期出数码机，其实好多菲林镜唔可以用，成时对入光角度有好大限制。 系啊，冇错。 菲林相对较少，令嘅 Movemove 探长接受唔到 Outfouse 相片。Cat 厉害 High 探长 ，Ring 嘅 Movemove 话。穿及粒及 brown 刚刚瘦，穿及粒及 brown 公 ，ring 嘅 move 大光圈时，啲波波会好圆好靓。ring 嘅 move 贵唔贵？ 其实呢支镜咧就喺二手相机镜头嗰度，即系 Facebook 有啲咁嘅 group 噶嘛。咁我喺嗰度见到1300蚊，咁我就即刻去去 eBay 嗰度及啦。咁 eBay 咧都有同一支镜嘅。咁咧就900多蚊港紙，即係圍起上嚟，就俾200蚊 shipping 嘅費用。咁有啲啊仲貴啲添嘅。咁我覺得，喂，一見到夜晚約咗出嚟，就即刻早試早享受咁樣。於是乎，1300蚊都唔過分啦。咁樣我覺得，所以咪買咗咯。同埋呢啲鏡，即係你用一世嘅，即係 manual 鏡真係好好用嘅，因為全支都係金屬咧。我而家都仲用緊有支 Nikon 嘅 AI。50mm 1.4 咧，我仲用到而家，我都覺得好靚啊！完全係唔需要 coating 你以前啲鏡，佢係塊玻璃好明亮啊。因為唔 coating 有唔 coating 嘅壞處嘅，但對我嚟講，我咁樣用法咧，因為佢同啲 flare 有關嘅，即係側邊入光嗰個情況咧。咁我覺得而家唔係而家啲要 coating 嘅鏡嗰種出到嚟嗰種感覺咧，同呢啲咩 coating 都冇乜嗰啲鏡咧，即係好白淨啦。望落去好反光咧，好清澈嗰啲咧，係好唔同嘅。咁所以即係我冇乜特別堅持嘅。即係如果你唔通你俾支40000蚊嘅 size 我唔用咩，我都用嘅。咁只不過我係 cheap 咁解啫，即係我買啲個價錢又平，但係咧又我覺得可以接受同埋 quality 好嘅嘢。我難用嗰啲咧，我人係要克服呢啲嘢噶嘛。咁我盡量克服，譬如 manual focus 啦，我覺得好有攝影樂趣嘅，即係你個 viewfinder 可以放大10倍嚟對焦咧。咁即係有啲藝術家就話蒙都唔緊要，最緊要好 feel 嘅。但我就真係唔夠班去講呢啲説話嘅，原因就係我覺得我想清嘅時候又清到，咁先係我心裡面嘅嘢啊嘛。如果我想蒙嘅，我擰歪啲咪得咯，咁有乜咁難啫？咁最慘就係你想清，但係出到嚟蒙咗，但你又支鏡，你又唔會彈佢，又唔會話自己俾人揾笨柒嘅，咁而包容咗，哦，因為蒙都幾好 feel 咁樣，即係我真係做唔到咯，其實。 留人生咁多人因为无波睇 ，Lim Chung High 探长 ，Ring the Marv Marver 接有推介你 ，Isaac Lim Y， 我都系第一次听 live， 喂 之前多数听网台入， 今 日封第一次听 live， 加油探长 ，Lim Chung 咩镜？俊介近排做紧咩做？今番请问探长系咪识得 rapper Casey 大力水手789可唔可以讲下你早排条红拍机炒机条片喺边度嚟噶？ 我炒两次机，第一次炒机咧就系喺啊炒过两次，嗰度系喺石岗啊，我唔知啊，嗰个唔知系。沙頭角抑或石崗啊，咁啊店長喺度，店長答一答呢個朋友。咁咧，因為咧，原來嗰個航拍機咧係有向下嘅 sensor， 前後都有，即係六個方向咧，佢有三個方向都有嘅，但偏偏咧打橫兩邊冇，同埋向上都冇嘅。咁咧，我想拍一個 shot 咧，就係喺個耕地嗰度咧打橫，即係沿住嗰啲。佢啲坑民咁樣打橫咁樣 track 過去，點知就係偏偏就係冇咁，即係嗰個部機其實好細嘅關係咧，同埋佢當日好曬咧，咁望上天已經揾緊部機喺邊噶，但我望到我自己嘅 founder 好清楚嘅，但 founder 同埋個機位係向前 track shot 咁樣咪， 咁睇唔到，逐嗰张插落棵树度，好彩嗰度容易执得到啦。如果唔系咧，就真系好论尽啦咁样。咁但另外一次炒机咧，就系、是、喺屯门一间酒店黄金海岸嗰次，我冇公开嘅嗰次炒机，系俾个细路仔玩，我即系细路仔好想玩。咁咧，我話嗱，你唔好飛出呢層嘢外面啊，喺個平台度飛算啦。咁我叫住佢，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咁樣。咁我快翻嚟，快翻嚟咁樣嘅時候咧，唔知點解失咗控啦，又懟落個花槽嗰度，直頭係劈到嗰啲樹咧，啲樹汁咧，好似五青汁咁樣搭曬落個鏡頭嗰度。嗰次咯，嗰次冇公開條片嘅，咁咯，因為唔靚咯，又唔係好精彩。喂，我見到有人 super chat 嘅喎，咁仲有呢排咩 job 啊？一陣間再講啊，講下生酮啦，一陣間又。 Ring the mouth mouth， 每支鏡頭都有佢自己的性格。 冇錯。 Vasily 963，你點睇呢 ？Good digital limb， 純享受，行換港幣78元。 喂 ，thank you 啊。喂，其實 Leica 嘅 digital M 咧，我覺得。我都睇過啲相，我亦都用過咧。如果以用家嘅角度咧，同埋影相嘅角度咧，一來冇樂趣，二來偏貴，三來啲相又真係唔靚咯。老實講，因為即係冇乜特別咯。其實早期嘅 Digital M 咧，就以我所知就係Panasonic 代工嘅，咁所以佢哋有啲關係咧 ，Panasonic 嘅鏡頭咧。就 license 咗，唔係就係呢個 Leica license 咗俾Panasonic 嘅 Prime 鏡嘅，即係話你啲鏡咧有個水平去到某個位置咧就可以用到 Leica 呢個字啦咁樣。點解我咁肯定呢？因為 Leica 都冇 Panasonic 量產鏡頭嗰個技術嘅，其實咁即係佢可能佢嘅技術係包括啲數據啊，包括佢嗰種測量嗰個水平啊。或者佢嗰、那個即係佢嗰個測量支鏡嗰、那個清澈度嘅標準去到邊，可能你做得到，咁佢就 license 咗俾佢啦。咁我打死我都唔信咧，Leica 跟鏡廠咧會幫華為做佢手機嘅鏡頭咯。即係你信你先至蠢，先至白痴啦，係咪先？咁但係呢啲商業嘅嘢，我識條鐵咩？咁總之我就係唔信 Leica 一間鏡廠咧就會幫華為。或者幫 Panasonic 去做鏡頭咯，因為佢都冇咁嘅技術。咁所以代工嘅嘢，咁你鍾意黏個咩 label 就黏個咩 label 㗎啦，只要你個條件啱嘅話。咁所以去到呢個階段嘅時候，一個品牌有冇意思呢？仲我認為冇意思嘅，我就會鋪鋪清嘅，即係就算色碼下次出部垃圾出嚟，我照話佢係垃圾咯，即係唔會因為色碼。佢間廠，我對佢咁好印象，而我話佢，即係因為隔機出嚟嗰啲畫面得，我先話得咯。老實講，如果我頭先嗰部色碼 SD Quattro 個 quality， 我覺得係比唔上我以前嗰部 DP 123絕對。但係奈何咧，嗰部 DP 123咧個像素咧只係3000多個 pixel 乘2000多萬嘅 pixel 啫，即係都過唔到4000嘅。咁呢度呢就去到5000多乘4000多嘅已經，咁後來出咗部 H 呢就更加大少少，就6000多乘5000多咁樣嘅。咁我係唯一 buy 佢可以換到鏡頭啦，同埋佢個像素高啲囉。咁如果講靚呢就真係絕對唔夠 DP123 咁靚囉，真係 DP123 仲平，我三部都二手嘅幾乎係，唔係有一部唔係二手，有一部就4000多蚊嘅做特價買嘅，就係 DP2。咁 DP1 同 DP3 呢全部都係二手買嘅，咁二手都係唔過4000蚊嘅咁樣囉。咁同埋睇緊有位朋友話 Sony 嗰部機個 ISO 去到唔知幾多10萬咁樣，咁當然有咁嘅超人嘅科技梗係好啦，咁但係問題你有幾可用得到先，咁買咗返嚟唔用都好㗎，係咪先？咁你就係睇下你想買啲乜囉。 失碎同你啊，孖家姐系用咩影？Liam Chong近来出嘅 Parrot and Fee 都唔错，镜头可以向上拍，拍嘢比 Mavic 灵活，而且摩打正好。 哦，系啊 ，Parrot 就系靠呢铺食糊啊，真系。如果佢再做多啲宣传咧， 佢呢個已經係贏過即係 DJI 噶啦。但係如果俾我係 developer 咧，我都有個新發明，但可惜咧，我即係香港唔係一個俾人 DIY 嘅一個土壤嚟嘅，因為我發明咗又點啫？揾唔到人幫手做，揾唔到人起模，上深圳起模就多都冇嘅。呢個有深圳間模廠嘅朋友話俾我聽，佢幫你起完模，佢都擔保唔到你個 product 會出街先慢得過你嘅喎，咁樣係咪出個啤一聲先？哦，炒機嗰條片啊，你話係啦，冇錯。 你要拎啲玩具出嚟玩啊！ 哦，呢樣係大家個常識層面唔夠緊貼時代咧，就會有人認為係炒機。所謂炒機咧，炒相機都係炒機嘅。但係我相信咧，上次嗰條喺 Sogo 對出個馬路咧，兜口兜面拍落個鬼佬個面嗰度咧，就以為係航拍。如果嗰架航拍機就大領落啦，我諗佢真係要縫針都似。咁好彩咧，佢就係呢架 Insta360。剛才有位朋友已經說了，就是 HY Chang 張，這個就是 HY 這個 Insta360 啊。那他呢前面那個鏡頭和後面那個鏡頭呢，就大家都是180度的視線範圍的，但是為什麼拍出來不見了個碌棍呢？那他很巧妙地在 Software 那裡呢，就將這個 Cam 對落那幾個 Pixel 和這個 Cam 對落幾個 Pixel 就 cancel 了，咁即係變相呢，變咗呢兩個鏡頭加埋呢，就係變咗個球體啦。咁就360都拎到嘅。咁喺即係炒落鬼佬塊面又係呢部啦，同埋我同我媽影相又係呢部360相機啦。頭先有位朋友話呢 Pirate 嗰部 drone 呢就係可以拍埋上面嘅，咁當然一大突破啦。咁如果俾我 design 呢，我就將呢個 Insta360 呢就再加四個翼呢，就變成一個 drone 拍咁嘅時候，你未必喺空中嘅球體囉，因為你中間呢個位呢，如果你能夠做得到好似佢咁樣 cancel 咗彼此中間個厚度嗰個 pixel 呢，咁你連 ignore 埋嗰四個掌翼囉。咁變咗如果部機咁樣飛出去嘅時候，嘩，加埋360加埋航拍，係咪真係瀨尿牛丸先贏硬呀？我諗唔使出年都有我上述嘅product 會出㗎喇，呢又係時間狼啦。如果大家記得嘅話呢，俾個 like 呀，真係如果真係出年出咗呢部機。咁當然如果我係 developer， 我去年已經整咗啦呢啲嘢。咁近來成日買埋呢啲 gadgets 啦，因為呢原因就最衰我呢排成日都搵咗一個 freelancer， 即係一啲幫我手嘅攝影師，佢好多呢啲嘢玩㗎喎，唔知點解。咁俾佢讀到我呢，我逐樣買咗，而家即係唔好超過2000蚊嘅話，我都比較容易鬆手嘅，即係 cheap 友有 cheap 嘢玩㗎嘛。咁我啲朋友就玩開嗰啲 Leica M 啊 Leica Q 啊嗰啲呢，咁我試過曬，我真係 sorry 嘅，即係我感受唔到嗰份虛榮感嘅時候，咁我自然就覺得嗰部機係垃圾。即係正如我朋友覺得色碼係垃圾，原因又賣唔返出去，又慢又大食，啲電又快用完，又即係最主要都係賣唔翻出去咯，同埋啲鏡頭又係賣唔翻出去咯。咁所以咧，我打 SA 掹，即係話色碼機用嘅掹，我即刻揾到幾條友，全香港就係得呢啲人放二手嘅啫。咁所以買埋就冇噶啦。咁所以有另外一種玩法嘅。 喺上炒機條片 Insta360 Tommy Yuan 探長你好。 喂 ，Hello Raymond， 從來上嘅嘢數字來嘅啫，要實際用先知效果，多數最高果三分一用唔到。 係喎，咁整咁高把鬼呀，係咪先？咁講即係嗱，我唔係護短，我直頭係踩嘅。我用緊嗰兩部牌子呢 Panasonic 同埋Sigma 呢，佢個 ISO 都真係好渣嘅，係直至到呢Lumix 嗰部GH5S 呢就有突然間有突破喎，即係呢個應該下個 target 嚟嘅。咁呢就拍到10 bit 嘅片 ,4K 片啦，咁樣直頭 RED 咁嘅啲 quality， 幾乎逼近。我其實我都用過 RED 嘅，但係剪咗出嚟之後，我覺得 Panasonic 靚少少啊，呢個人戰就係咁㗎啦，即係啲人話似電影就可能真係嘅。咁但係如果你講 quality 好唔好呢，同埋 tone 顏色方面呢，我覺得絕對唔遜色囉， Panasonic 就咁囉，即係賤人就用賤嘢啦，總之 恒鸿哈哈，我都以为是航拍机，仲担心 你有命嘅 有无事。Ice Clam 航拍机现在都有360 加落去噶嘛？ 我都装过 record， 直360放上航拍机，但一定比航拍机 D 热咗住。念从航拍360而家 DJ 压都算有，不过个天系假，真360航拍相信好快有。 系咯，所以我头先讲嘅嘢就真系市面上真系未有嘅。咁咧，我见到咧好多DJI 嘅。嘅 Mavic Pro 同 Mavic Air 咧，都有人出咗啲支架咧，就 attach 喺個飛機嗰度，咁又係走唔到個地噶嘛，或者走唔到個天噶嘛，咁呢就唔算係360啦，即係俾人遮住咗。但我頭先嗰個 design 咧係絕對 work 嘅，咁我相信好快會面世啦，因為其實啲技術已經喺曬度噶啦嘛。OK， 咁啊講到呢啲器材咧，我諗大家都有啲我諗都走咗添啊，即係冇啲好反感嘅咧，你成晚都講呢啲嘢。咁但係你嘅 expectation 我係講啲咩嘅呢究竟？啊、哦，我明啦，今日有主題嘅，個主題就係陰謀中嘅陰謀，係咪？啊，今日都唔算好多人，有人就話因為冇波睇所以多人，其實今日少人咗添嘅，好似呢度。咁啊，最高峰咧都只不過係120幾啫，130幾啫，最高峰而家跌翻落去啦。咁咧就頭先有位朋友咧就話。讲生酮啊，系咪讲生酮啊？同埋咩 rapper CK 啊？我识唔识 CK 啊？我直头唔记得咗系边个。我知道有个叫曲尺啫。哦 ，CK 我知啊，早排即系好早期嘅Stage Tube 啊。你叫咩边个啊？佢嗰对嘢唔系叫 CK， 但系其中一条叫 CK。我都叫做識啦，咁樣我幫佢拍過嘢咯。咁佢哋咧就應該成個 Stage Tube 咧第三隊最高 hit rate 嘅樂隊嚟嘅，即係嗰個 view 數係最高嘅。 Liam 唱早排平平地賣支 Helios 44M 手動鼓路鏡，用喺 Nikon D750 度都幾過癮好玩，而且效果唔錯。 其實嗰啲舊鏡呢，即係嗰個影出嚟啲嘢真係好唔同嘅。我曾經有機會去意大利拍一個廣告呢，意大利嘅威尼斯，跟住呢就有鬼妹，跟住一間茶座咁樣，一睇就知道係歐洲片啦，係咪？咁我再加一支 Kern 嘅 75mm 1.9 光圈，嘩好難用，因為好實啊，可能佢係太耐啲油立咗，定係嗰個去到好凍呢，擰到嘔血都嘔。嘩但出到嚟啲片呢，我用咗 GH1 嚟拍啫，嘩就電影咁嘅感覺就係好靚，都唔使點樣特別 care 色添啊，反而如果用啲新時代嘅鏡咧，出到嚟啲色有啲假啦，同埋好過分咁鮮色啦，同埋過分咁樣顏色嗰個 contrast 好大嘅，咁我翻出嚟咧我都要 care， 但係啱啱就解決到個問題啦，又係同錢有關嘅。啱啱去日本 Amazon 買一個叫做Vlog 嘅曲。Vlog 是什麼呢？就比較複雜的，那我試下用一般很簡單的講法啦。 Vlog 呢就是一種顏色的 profile 來的，即是你一般拍了回去的東西呢，尤其是近年的 video 呢，即是色很濃的嘛，比你眼睛更加濃的嘛。原因就是呢，我都講過一個消費模式呢，就是當你在百老匯試機的時候，你覺得顏色很漂亮很鮮豔，你就覺得是好東西，但偏偏呢就是顏色越鮮豔，其實色層是越少，先做到好鮮豔嘅，先做到飆出嚟咁嘅色嘅。如果你啲色層越多咧，所有嘢都係偏灰嘅。咁於是乎咧，照呢個道理嚟講咧，就係話咧，你一隻紅色，可能個 spectrum 裡面淨係紅色，都已經有4000種紅色嘅啦。咁嚟營造咗個立體感啦。咁但係咧，百老匯試嘅時候，淨係試嗰個 mon 仔，哇！呢朵花好紅喎、哦，啲草好綠喎、哦，我係正買咁樣。但偏偏咧，嗰度可能淨係隻紅色，都係得400種紅色啫。 即係舉個例子就係咁啦。咁所以咧，真真正正要拍 film， 即係要 filmmaker 咧，要做翻電影效果咧，就需要啲嘢好細緻，好多顏色，但唔係追求好鮮嘅色，即係層次嘅問題啦。識嘢嘅人梗係唔中意好鮮嘅色啦，都中意啲嘢有層次啦，係咪？咁啊，咁於是乎咧，就出咗唔同嘅品牌咧，都有種叫 log file 啊，就 LOG。咁咧個 log file 咧就係將你嗰個顏色嘅 curve 咧拉到最平均，即係話咧成個 spectrum 咧就冇偏色，就喺曬中間嘅，即係話咧睇出嚟咧，如果以前嗰個消費模式或者 custom 嘅消費模式咧係好舒適嘅，喂點解呢個機咁灰嘅？點解呢個色咁鮮嘅？買鮮色嘅啦，咁一個咁唔正常嘅市場咧，同埋一個金字塔底部唔係好識嘢嘅人佔大多數嘅時候，你作為廠家，你咪要討好即係取悦佢哋咯，係咪？咁於是乎咧，你就大量嗰啲呢啲人中意就俾曬佢啦，嗰啲係劣質嘢嚟嘅。咁於是乎咧，就成個市場都充斥住一啲好鮮色嘅機啊。咁但係點解你睇電影又唔鮮色嘅咧？啊，你睇個廣告拍咗成二百幾萬，但係啲色咁淡嘅咧？喂，匯豐喎、哦，梗係你梗係唔會 challenge 佢太淡啦。喂，譬如你揾我拍條片。我收你二萬蚊啫，哇！啲色咁淡嘅喂，呢、這個即係你明唔明我想講咩啊？我就係解釋咗咧，一啲唔同嘅客人咧，佢嘅水平都有分別嘅，即係有啲出慣二百萬拍一條片嗰啲人咧，佢嘅要求咧係可能會有一個特別嘅要求，甚至乎佢出得二百萬咧，佢知道買呢條友夠膽收我咁貴咧，佢一定係識嘢嘅，所以相對咧就信佢多啲。咁嗰啲人。識收得你二百萬拍個廣告，梗係識嘢啦。咁嘅 tune 到啲色，好嘅電影感啊，睇落去有個用個顏色嚟講個故事出嚟啊咁樣。咁於是乎咧，當你做咗 cheap 客嘅時候咧，佢咧就會覺得，即係你俾啲好嘢佢咧，你俾啲人哋二百萬嘅製作嘅通佢咧，佢覺得喂好淡喎，可唔可以整深啲啊咁樣？咁就可能有時未必係同佢品味有關，未必係同佢常識有關。是跟他的消費習慣有關，原因就是他用這些錢消費，他都深知、我的意見是跟你差不多，或者我好過你的，我的品味，於是乎呢他就用了他的 level 來 judge 我們做 production 那個人那個品味或者那個做事的方法。那這些我都習慣了，因為呢今時今日我還在等，你不要說二百萬啦，有條廣告用三十萬找我拍咧，我都已經同佢瞓身拍嘅啦，已經。咁但係即係呢機會不是屬於我啦，暫時，遲啲可能希望有啦。咁所以話咧，即係就算你條片拍得點好咧，你啲客仔咧未幫襯你之前咧，哇！你拍啲嘢好正啊，喂屌，真係，下次有機會揾你拍，咁我梗係多謝都多謝唔切啦，喂你有嘢梗係揾我拍啦。咁但係咧，到佢拍嘅時候咧。完全唔對路喎，我都係 produce 翻嗰啲嘢俾你啫。但點解到你手咧，你會要求咁樣嘅咧？咁樣咁呢個問題咧，即係以我咁老咁資深嘅製作人嚟講咧，咁我都已經慣咗，亦都消化咗，我亦都分析咗佢哋嗰個諗法。咁但我唔能夠改變佢嘅時候咧，我又可以做到啲咩咧？咁所以咧，我就答翻頭先個朋友，我呢排做緊啲咩咯？咁一般咧，飲茶食飯。在街上撞到三十年冇见的朋友都问你喂忙咩啊忙忙啊，咁跟住我系好忙啊，喂忙咪好咯咁样。咁但系其实咧，我至到而家我都唔认同嘅。以前咧我都会讲同你拗啊，唔系噶，忙未必好噶，有时唔忙搵到仲多钱噶咁样，即系费事解释嚟。啊系啊，忙仲好啦咁样。但系个现实咧就呢排好忙，但系咧我接咗一啲个增值比较低嘅 job 咧，咁忙得嚟咧你又储唔到钱，又冇一个更加好嘅生活。咁係咪忙仲好？即係以前唔忙嘅原因就係以前嗰啲 job 咧增值高啲，可以用到我多啲才華，可以用到我多啲努力，可以用到多啲嘅常識嘅時候，咁我值咁多噶嘛？真係咁嗰陣時就多啲呢啲客，同埋啲客使得錢嘅時候，又或者冇咁多 competitor， 同埋以前可能有啲 connection 嘅關係啦。咁所以嗰陣時係冇咁忙，但係咧賺嘅錢係多啲嘅。咁但係而家咧唔緊要啦，即係唔同嘅生活啫。咁就係正正配合我身體有啲改變嘅時候，咁我 fulfill 得到，我 carry 到而家呢啲咁嘅 workload， 我仲做得好開心添。咁錢就當然少咗啦。 咁就係咯，好忙咯，就係呢排。所以咧，呢個禮拜咧，我都錄唔到怒火探歌，亦都冇唔得閒拍開箱片，因為開箱片都幾嘥時間嘅，前後期加埋。咁你唔係淨係拍咗走去剪噶嘛？你要鋪排好好耐，你要沉澱，你點樣去 present 你嗰個 product？ 因為我唔係商業嘅。嘅開箱嗰啲 blogger 嚟噶嘛，我自己觀察到有啲咩特別，我認為值得講。咁啱嗰排有得閒，咁啱我用嗰樣嘢用得好興奮，咁我咁樣拍嘅啫嘛。咁嘅時候，咁我有個特別嘅角度，就唔同一啲商業嘅 blogger 咧，即係俾個新聞稿你咧，你照讀。總之唱好就炸低唱衰下，或者炸低哇已經好好噶啦，但係咧仲有啲進步空間咁樣。即係其實佢話佢衰啫嘛，咁解，但係唔講得咁，你收得人錢係咪先？咁所以咧就呢啲我都冇時間拍咯。咁好忙係咪好事咧？咁啊大家自己判斷下啦。咁啊對身體又係好事嚟嘅，因為做多咗運動。因為而家成日都喺街做嘢，咁甚至乎喺嗰啲 job 係 occupy 到你嘅時間，連電話都聽唔到啊，連即係WhatsApp 都覆唔到啊咁樣，即係請見諒啦。因為啱有位朋友。就覺得好耐先覆佢，因為我全日都喺街嗰度做嘢咧，有啲嘢真係覆唔到嘅。當我得閒嘅時候，我又可能唔記得覆嘅。咁樣係咯，就係咁樣啦。冇錯啊，金輝， 金輝新番 M K， 冇錯，新番 啲睇下 ，Lin 松有啲舊鏡陣味的確係唔錯。Lin 松我各自食物同 Lick 都各有一部，各有各好。我貪 Lick 舊鏡夠細支，大多支出街都方便。Lin 松一路用 Heineken FF 拍旅行片，想買部 M 四三拍 look 方便後制，仲考慮緊 GH 五定 Sony。 哦，用 Sony 啦，梗係啲鏡都易揾啲啊，又 full frame 又成，係咪？嗱，呢啲就好大路嘅，即係人人都係講呢啲咁啊，順下潮流咯。 前面語言係咪打小人後工作量多咗？ 啊，咁又係喎，真係。其實打小人都係個 job 嚟嘅，即係想，即係遲啲大家咧就會喺Sky 一百嗰度見到嘅。咩叫 Sky 一百咧？就係、是。Sky 100就是 Elements， 即是元方的最頂樓的觀景那層呢，即是我看完整個港九，即是香港九龍都看完的一個觀景的地方，即是 ICC 的頂樓。那呢就它就有個 campaign 呢，就是跟藝術有關的，就是100個香港故事。那其中呢我就 handle 了幾個故事咯，就是打小人啦，搭竹棚搭大氣棚啦，手雕麻雀啦，手製花牌啦，同埋木雕啦，咁樣呢啲咁嘅民間即係色味嘅行業，咁樣都係哭喪嘅啫，即係貓哭老鼠嘅啫。呢啲地產霸權搞到人哋都生存唔到，咁啊懶係咧就對佢好似好懷念咁樣假惺惺。咁但係咧，我就為咗錢就幫佢拍呢啲，咁啊各為其主啦。咁同埋老實講，我其實 over 曬嘅，你俾嘅錢我絕對唔夠俾我拍呢啲嘅。但問題我真係對呢啲咁嘅嘢都幾有興趣，咁所以咧我就有時佢 book 我一日，我拍夠兩日啊。佢淨係 book 我部機，我幫行拍埋啊，整爛咗個市咯，即係自己衰咯。呢啲真係咁鬼叫我就幾中意拍呢啲嘢咩？真係好咁，我拎只貓嚟俾大家亮個相。Nana 咧就成日都陪住我噶啦 ，Nana 就大家都見過啦，因為病都好交關。Nana 好辛苦啊，好老啊，哎呀，哇，就係、是、咁樣啦，成日都發貓瘟，打一次。好，拎另一隻嚟先。哦，咁啊，咪咪。這隻呢就是一隻接耳貓來的， 佢有一隻好柔弱嘅貓女嚟嘅，好柔弱噶，好軟淋淋噶。望鏡頭啊，喂，咪咪。咁咧，原來咧佢有少弱聽嘅，發現咁就好得意喎，天真爛爛嘅喎。咁好蛇龜嘅喎，因為咧佢聽唔到嘢咧，佢見到有威脅咧，譬如隔離只貓兇佢咧，佢又好大反應嘅，所以半夜咧成日呱呱聲嘅。咁同埋咧，佢咧聽佢個原本嘅主人講咧，佢就成日匿埋，好怕醜嘅。但喺呢度咧，佢又好開心，活潑，周圍行啊，周圍食嘢啊，同埋都同其他貓 social 嘅。咁又俾我摸，又俾我抱嘅，幾好。其實好錫佢噶，都係幾可愛。同貓咧，佢啲智慧啊、缺陷啊，我覺得對我嚟講係完全，我完全唔介意佢有啲咩問題，因為貓好難唔得意嘅。二來就係佢嚟得俾條命你咧，你就應該即係當佢係屋企人咁樣咯。咁同埋貓又唔使翻學，又唔使翻工咧，即係哪怕佢弱智，佢照顧到自己有啲維生系統。健全就 OK 嘅啦，我覺得就你唔使太擔心啊，應該話咁，所以咧佢難得係嚇瞓著咯，已經好信得過，好得意嘅咪咪。長期弱聽咧，令到佢好多冒險嘅精神都好弱咧，就唔會四圍跳四圍跑咧。咁所以佢啲骨架超細，同埋啲肌肉咧好削嘅，即係唔結實嘅。咁但係好得意嘅，成日都嬌嬌聲啊，同埋半夜好多嘢講嘅佢。佢同人鬧交嘅時候咧，即係原來大家有冇留意咧？原來貓咧唔係淨係喵喵聲嘅，即係其實貓本身都好多種唔同嘅話，好多變奏嘅。尤其是咧 ，Nana 咧，佢泰國貓咧，佢講嘢咁嘅，好似即係佢唔同嘅情緒咧，就會叫啲唔同嘅聲出嚟，叫啲唔同嘅音啊。咁估唔到原來呢只咪咪都可以咁樣嘅。佢半夜又講嘢，日頭又唔講嘅。呢個人好啦，落地啦嘛。唔捨得落地添，佢唔落地啊！阿咪咪唔落地啊，幾乖啊！好啦，咁你坐喺度啦，係。哎呀，走啦，拜拜！哇哇哇！我讀到邊度呢？Nikon FF 係咩嚟噶？ 行護我咁大個人第一次睇見貓打黑字， 你冇養貓啊嘛？ 雀食 MB 鄧模式。好肥美，韋信換下你養接耳貓，你咁長有冇俾其他貓黑？前面眼好似仲有隻唔俾抱。 係啊，佢唔係唔俾抱，佢係上咗去閣樓瞓咗，即係匿埋瞓咗覺，但係唔想落嚟。嗰只好強壯嘅， 惡婆收養。 係啊，冇錯，收養嘅。咁咧就貓嘅生態真係好得意嘅。嗱呢度原本咧。一隻老貓 Nana 啦、肥肥同埋啊 Trico 啦 ，Trico 最多亮相啦。咁 Trico 咧發育好健全嘅，咁咧佢咧就喺度做咗霸主嘅。咁咧所謂霸主咧就成日咧都恰啲老貓啊。其實佢唔係有心恰嘅，佢想遛佢玩，但係啲老貓冇精力同佢玩，就變咗長期都俾佢滋擾咧，就見到佢驚佢見鬼嘅，咁就變咗惡慣咯，即係大爺咁四圍走去恰人咯。咁但係咧。估唔到咧，嗰兩隻新貓嚟到咧 ，Trico 變暗春，因為其中一隻貓真係大貓嚟嘅。咁咧頭嗰幾日咧，真係失威到咧，匿埋都揾唔到佢嘅。即係著嗰兩隻新貓嚟到係唔見咗個舊貓嘅。哇！呢啲真係門口狗嚟嘅，真係。咁於是乎咧，原本佢仲恰只老貓噶嘛，係咪？咁只老貓咧啲心情好愉快，原因咧就係佢生命中覺得最討厭嘅貓咧。就俾另外一隻貓钳制住，即係敵人嘅敵人就係開心咁樣咯。咁所以咧，而家個生態咧係比之前更加平衡咯。因為新嚟嗰兩隻貓咧，唯一就係唔知點解佢以前係 friend 嚟嘅，但係而家嚟到成日鬧交咯。 即係唯一呢個問題啫。如果唔係咧，個生態非常平衡嘅。即係當阿 Trico 咧知道認清咗自己真係鵪鶉嘅時候咧，咁咪咩咯？咁咪和諧咯，開始。雖然貓好難，你叫佢 friend 就 friend 到嘅，但起碼佢哋接受咗大家嘅存在咧，都已經係好開心嘅啦，可以。頭先阿咪咪咧就是、女仔嚟嘅。 Raymond Chong FF 系 full frame， 明白。 韦信和我以为你唔会做啲咁残忍嘅事。 我梗系唔会啦。 Rickon FF 等于指750 full frame。Ultraman 数96大头仔。 啊 ，OK。喂，咁咧讲翻有个我系、哦、逐样嘢讲啦。好，其实咧头先有人提起我咧，打小人咧。我即刻有啲 Trico 大得好快，肥大肉厚，有其他貓之後可能脾氣好啲。上午一時卡十陰謀呢？ 喂，係喎、哦，呢、這個上午一時卡 Tana， I am 卡 Tana， 新面孔我未見過你喎、哦。好，逐樣講啦。咁講到邊度啊？頭先要即刻唔記得咗。係講翻就係、是。是啊，冇错，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咧，我冇食饭一年啦，冇食粥粉面饭、糖水同埋生果一年啦，已经生果就少少啦，即系 blueberry 啊、raspberry 啊，同埋 strawberry 都会食嘅，但系西瓜、蜜瓜、木瓜、橙、苹果、柑全部都冇食噶啦。咁咧一年之后系有冇死到咧？好明显系冇死到啦，仲兼夹咧啲身体好似好咗添。咁咧就因为咧啱啱我上个礼拜去做咗验身。照咗腸鏡，咁咧，因為50多歲嘅人咧就要做呢啲嘢噶嘛，咁所以咧照做啦。咁點知個 report 出到嚟咧，即係出嚟之前我已經好有信心噶啦，我邊度會有事啫？因為你個感覺，你感覺到噶嘛，即係你個每日個工作，每日個精神，或者你個體重，或者個活動能力，你完全感覺到噶嘛。咁於是乎不負眾望地。不負我望咧，冇大家都唔知冇呢個希望，就係、是、全部嘅指數咧，都係喺個 reference 嘅正中間，多數啊，咁有少部分咧就唔喺正中間，就係、是只係得一個係超個標，就係、是、膽固醇超個標，咁其他任何肝腎咩三咩甘油酸嗰啲咧，同埋啲咩血糖啊剩啊，全部都超正常嘅。咁唯一就係個膽固醇偏高啦，咁我就問醫生啦。咁膽固醇偏高咧，有咩症狀嘅咧？會點樣死法㗎？咁樣佢話通常膽固醇高咧，就會有心臟病啊、血管問題啊，就會一林林種種嘅嘢都會發生㗎。咁我而家咁我的 case 屬於咩咧？佢話真係答唔到。佢話你第啲又冇事，咁我都答唔到你啦。總之你係自己。檢點一下啦，唔好食咁多內臟啦。如果你想個標靚，咁我話如果而家個標咁唔靚咧，但我又冇其他嘢咧，咁係咪真係冇事咧？我真係唔知啊。總之，咁佢問我點食啲咩㗎，食到咁高啊？我話 keto 嘅，咁我就唔知咩叫 keto， 我唔食澱粉同埋糖咯咁樣。跟住即刻耍手令頭，嘿嗱呢個醫生係醒目啦，反而我尊重佢啊。嘿，呢啲啊 diet 嘅我唔識㗎，我專係做腸㗎咋，真係唔好意思啊。總之你自己醒目啦，我俾咗個 report 你啊，你唔想高咪食少啲囉，咁你冇事咪冇事囉咁樣。即係咁樣答我覺得非常之 reasonable 啊。咁但係好過去年睇過一個醫生呢，佢就係話我咩囉，唔食糖我死㗎喎，唔食兩個月糖呢你就唔死呢都腦殘㗎。你唔好諗，唔好搞啲咁嘅嘢啦，咁樣咁嗰啲咧唔負責任咯，收人幾百蚊一個證，都冇做過 research。而家嗰啲僆仔喺個山洞度九日唔食嘢啊，即係咩事都冇，根本人係真係唔使糖噶嘛，其實唔使糖都得噶嘛。咁所以就係咁咯，即係有頭先有朋友誇獎啦，話唔知有冇咩見證咩好嘅榜樣咁樣。即係其實只不過係一個實驗咯，我覺得。因為去年嘅今日咧，我開緊工開始，受咗一啲苦頭啦。個苦頭就係做緊嘢唔應該開始 keto 嘅 keto 咧，個頭嗰十日咧，你應該休息啦，應該瞓覺啦，應該唔好出街啦，應該當戒白粉咁樣啦，咁你先會有成果嘅。 咁有啲朋友又慢慢嚟啦，即係我勸你唔好慢慢嚟啦。你慢慢嚟啊，即係折磨自己。如果你覺得自己唔得嘅，咪唔好做咯。你覺得好有需要先至做咯。咁我覺得慢慢嚟係兩敗俱傷啊！真係點解咁講呢？因為你戒糖嘅過程好辛苦嘅，係有啲捱嘅成分嘅。但你又食少少，又令到佢嗰個血糖嗰個運作保持住嘅時候，但又唔夠血糖喎。因為 keto 嘅最核心嘅改變就係將你平時依賴咗血糖嗰樣嘢，你話我唔用血糖嚟做能源啦，我用 ketone 即係酮質嚟做能源嘅時候，嗰、那個係一個掣嚟嘅，即係唔係所有嘅掣都好似個 mixer 嗰個飛打咁樣飛多飛少或者領多領少嘅，人嘅身體就係咁樣噶啦，你係一個 pick pack 掣嚟嘅，你未 pack 到過去嗰邊咧，你係改變唔到個身體噶嘛，咁所以咧。你話慢慢嚟，你話循序漸進，你係揾自己笨咯。其實係，即係你個過程會拖長個辛苦嘅過程咯。咁好似我咁咧，或者其他人咁咧，有啲人咧四日就得噶啦，就可以 switch 到噶啦。咁我咧就要成十日啊。原因我中間因為要開工嘅關係咧，我戒咗三日，突然間又食翻咁樣，又要嘥到好多日。咁、那個過程係相當痛苦嘅，手腳痛啦，即係嗰啲肌肉酸痛啦，因為你。冇一啲要你需要嘅嘢，即係你用力嘅時候你需要血糖，又冇唔到嘅時候呢，咁你咪好辛苦囉。咁但係戒咗之後呢，就簡直係 second life 啊，變咗第二個人一樣。咁所以即係唔好同我講話慢慢嚟囉，得得唔得就算啦，即係你到 ready 你先好做囉。即係我勸你啫，即係我唔係話潑冷水，即係勸你就係話要認真準備考慮，覺得個成本效益真係要計算先至好做囉。因為你唔計算好大鑊㗎，原因就係你真係有 plan， 你唔食糖之後你會食啲咩囉。咁唔係話哎呀唔食呀，今日就食，聽日就唔食，聽日就唔食，聽日就後日就食返咁樣。咁你咪將嗰個痛苦一路咁樣延長囉。即係一個好唔果斷嘅行為嚟㗎。咁所以假若你未 ready 嘅，咁你咪即管食多兩隻種，食碗白粥添咯，即系冇嘢嘅。你起碼你嗰日舒服都已經賺咗噶啦，即系你好開心噶嘛食糖，因為嗰個感覺。咁我即系我見解就係咁咯。 闖及 Nap 及 Brown， 明天要早起，晚安。 好啦，再見。 重温 Thank you。 我都生酮半年，減了25磅。 哇，好啊！ 減多10公斤就 very good。 嗱，我都去咗個平台啦，已經。我而家就減到31-32磅咧，就停咗喺度。咁呢幾日咧，因為成日要出街做嘢，出街食嘢咧，我又重翻2磅咁樣咯，即係生唔到酮啦，即係佢用翻血糖可能要，即係 burn 翻糖，即係用翻糖就冇 burn 到啲 fat， 咁所以冇。但我已經去到呢個 moment 咧，一年咧，我係唔係為咗體重噶啦，已經，我係為咗我身體嘅運作。即係點樣可以令到個身體減少損傷嘅？我係睇呢樣嘢啫，所以我唔會翻轉頭咯。因為好多健身佬咧，或者出賽即係打拳啊嗰啲，佢都有個錯誤嘅觀念咧，就認為 keto 係一個減肥嘅方法嚟嘅。咁我覺得真係唔好制咯。即係如果淨係為咗減肥咧，或者減肥做新娘啊，減肥著啲衫好睇啲啊，我勸你真係不如唔好啦，真係。原因就係咧，你唔覺得。即係你個動機咧，你唔係為咗你個身體好，你唔係為咗你長期嗰個勞損少咧而走去做呢樣嘢咧，咁你就自然會覺得係戒緊同埋捱緊啊嘛。咁其實戒緊同埋捱緊個心情咧，亦都係好傷身體嘅，我好肯定嘅。你見到嗰啲大隻佬啦，有啲藝人咧極速減肥咧，個樣就係痛苦到爆啊！同埋佢戒除唔到個觀念係食油。大家都以為少糖、少油、少鹹咁又係健康，咁我夠膽話俾你聽係錯咯。咁如果你繼續食糖嘅話咧，咁佢係講得啱嘅。但係人體嚟計咧，只要你唔食澱粉同埋糖咧，你根本你可以多油同埋多鹽噶嘛，你係灼灼有餘，你身體完全 carry 到噶嘛。咁所以係好難解釋嘅，所以我亦都唔解釋啦。咁所以如果大家，即係見到我呢一年嘅身體嘅進步咧、改變咧，咁你想 想試下嘅話咧，就請你聽 Forum 嘅生同感受啦。咁佢都好深入嘅。你聽翻舊嗰啲，你唔好聽新嗰啲，因為新嗰啲咧唔知變咗周創發購物站咁樣嘅好似，咁攞唔到你啲嘢嘅。咁咧你就聽翻啲一年前嗰啲咧，咁可能會多啲著數嘅。一講就即刻有人問啦，可能 delay 咗啦，咁你應該聽到噶啦而家。 留人生打小人有乜嘢感觸？ 啊係啊， 前面嘢有無心同食譜介紹。 喂，多謝你提一提我，因為頭先講打小人咧，然後仲爭人兩條片未改完嘅，咁我聽日要俾佢噶啦。咁咧，所以咧，我亦都唔可以講得太耐，因為其實今日都幾攰嘅。不過有個缺點咧，就係、我越攰咧，我個口越唔攰嘅，越唔不停咁講都得嘅。咁係成日壓制下啦。咁我仲要找數嘅，找翻少少數咧，就係關於陰謀論啦咁樣。周創發啊，聽得明就明，唔明就算啦。即係話咧，今時今日聽生同感受咧，你會覺得佢係 HKTV more 咯。是不是很新啊？這個比較大家都明白了。那原本呢、那個原意呢，生同感受我覺得是非常有啟發性 的節目來的，也都造福了我啦，起碼還有造福了很多人的。那這個給他 credit 他先啦。那但是今時今日就變了 HKTV more 咯。那 你想買下東西想消下費都 OK 的。 Sharon 吴周创发古旧到呢，哈哈哈哈哈哈 ！Isaac Lam， 我都是半年前听女王生同感受开始。 哦，系咯，咁造福人群咯，呢啲即系上天堂啦，啲咪系咪？喂，咁咧就我讲翻咩阴谋咧？因为我呢几日成日都 loop 住一个谂法啊。睇翻呢排啲新闻咧，即系中共其实每日都变紧啊，即系中共嗰个极权咧。每日都變緊，三年前同埋三年後嘅今日咧，即係你見到有好多措施啦，好多好驚人嘅舉動啦，甚至乎對人民嗰種侮辱同埋嗰種鉛制嘅嚴重性啦，喺呢三年度嚴重咗好多，即係證明呢個世界咧係有啲人係有奴隸嘅基因嘅，即係今時今日仲喺度狂喺度讚習近平嗰啲大有人在，仲越嚟越多添啊！咁所以咧，以前我都覺得陶傑咧講大咗啊，咩中國人 DNA 啊，即係佢未好似我咁樣話奴隸嘅啫，即係未夠膽啊！即係我夠膽，因為話少人聽嘛，即係中國人根本就係奴隸嚟嘅，即係大部分啦，我唔係話聽緊節目嗰啲啦，當然奴隸嘅地方咧就係逆來順受啊！即係任何嘢咧，你明知道你冇能力去抵抗嘅時候，就採取等死嘅態度咧。咁呢個當然係你嘅王道啦，可能，但我就覺得未必一定係咁咯。即係我覺得死剩把口都係一種抗爭方法，影響人哋嘅諗法，或者話俾更加多你知而人哋唔知嘅嘢，或者交流嘅過程，都係一種抗爭方法嚟嘅。即係提醒人，佢都知嘅，但係突然間為咗個潮流就低低地就扮下矮啦咁樣，咁多數人都係咁嘅，咁呢個都係其中奴隸嘅開端嚟嘅。咁如果你咁硬頸嘅時候，你又覺得你堅持你自己諗嘅民主、自由、和平係啱嘅時候，咁你咪繼續去堅持咯，你繼續死剩把口咯，咁已經係一個抗爭嚟，我認為，因為呢個時勢係唔容許你走去殺一個警察，係改變到成個社會。是不容許你撞爛了政總部門，你就能夠改變立法會的運作或者立法會的成分，是沒可能做到的時候呢，那你唯有從自己開始做咯，即最重要不放棄的啫。你見到我不看新聞不是代表我灰心或者放棄，問題就是生活逼人的時候你哪有時間看新聞的還，但是你保持自己清醒咯，保持自己的初衷咯，起碼都是要這樣啊，大佬。你說我沒有用我都認的，你有什麼用啫？你這樣齋講，我只是可以齋講的，真是 sorry 的。所以，就是講回陰謀論啦。陰謀論呢就是，我近來就見到中共這麼離譜呢，還有利用到高科技呢，他這樣令到他的人民更加沒有尊嚴的時候呢，我就想起一些1984那些 Big Brother 那些嗰啲書啦，咁當時歐洲或者美國即係納粹嘅恐怖同埋 蘇聯嘅恐怖之後咧，就產生咗好多呢啲咁嘅小説啊。咁呢啲小説咧，通常都係去到美國咧，先至能夠揚名立萬，先能夠可以 popular 嘅。因為美國咧，仲係一個地方咧，高度出版自由同埋言論自由同埋有法律保障嘅地方嚟，相對啊，即係你咁講，你實係你拗都有得拗嘅，唔緊要咧，咪拗住啦。咁所以咧，美國有呢個咁嘅空間，可以成為一個喇叭筒啦，即係令到全世界啲人都有機會咩叫做1984，咩叫 Big Brother，咩叫陰謀，咩叫做影子政府，咩叫光明會、共濟會，即係全部香港嘅陰謀論節目都係講緊呢啲嘢嘅。咁奈何呢啲嘢可能二三手嘅嘢啦，咁大家都係睇某幾本書，大家都係因為聽完某幾個網台又講翻一次出嚟，咁啊當咗係真㗎啦咁樣，咁都唔緊要嘅，我覺得即係當一個趣味，知多啲嘢有乜唔好啫，係咪先？咁但係點解短期內習近平嘅政府會全部將呢啲咁荒謬嘅監察監控去 pick up 曬落佢一個極權國家嗰度，仲實行到呢？個原因就係咧，我呢個純粹我陰謀論嘅，因為呢排我成日都聽某個陰謀論節目啊，即係日日都聽住嚟瞓嘅，因為我 miss 咗成半年冇聽，近來狂聽翻，我覺得奇怪啦。嗰、那個節目嗰、那個主持咧，長期都唔使翻工，好似失業，好似無業咁嘅，又成日都去逛逛呢個圖書館，成日拎啲書出嚟話俾人聽睇過幾多本書，咁啊走去巨細無遺咁講曬美國嘅陰謀啦，點樣監控人啦、啊，嗰啲前蘇聯又點樣啊，德國又點樣啊，好多呢啲嘅。嗱，至於有啲要翻工嘅陰謀論節目嘅主持人，我唔會懷疑嘅。我就最懷疑嗰啲咧，唔使翻工，靠個網台你能夠生活到。你一個幾十歲嘅人靠個網台嘅收入生活到，我就真係點都唔信嘅。老實講，咁 anyway， 可能我唔信有人信咧咁樣。咁佢嘅背後究竟係有啲咩 agenda 咧？咁我從一個陰謀論嘅角度咧，就係、是、會唔會係有人俾錢佢？因為佢嘅趣味係好濃厚咧，可能佢都唔知嘅，咁就不停咁樣講呢啲節目，就不停咁樣咧提供一啲方法，係成為一個中文嘅譯本，去幫某啲人睇曬啲書。雖然你話北京政府咧就係國語又唔識聽廣東節目嘅，咁但係某啲台又特別多大陸聽眾嘅，咁會唔會係一個關係咧？我純粹係陰謀論啫。咁我就係最令我懷疑就係咧，啲人唔使翻工，因為我都好痛苦啊！我都想咧日日都喺度開咪，日日都做一個YouTube 嘅 blogger， 或者做一個節目嘅主持人，我都想全職做嘅。但係奈何邊度有生活嘅啫，邊度有收入嘅啫？咁所以就令我懷疑咧，某啲網台嘅主持咧，根本就係有人叫佢做呢樣嘢，而佢又覺得冇乜過唔去啊！我都係睇我鍾意睇嘅書，我都鍾意講返美國嘅陰謀啫，我都要睇返啲好恐怖嘅政府啫。咁嘅時候喺呢幾年香港呢類節目越嚟多嘅時候，咁大陸嗰個政府去利用呢啲例如 Philip K. Dick 啊嗰啲小說啊嗰啲古仔裡面嘅嘢係越嚟越似喎、哦、應樣啦，譬如 Black Mirror 啊嗰啲橋呢，大陸係冇得做呢啲劇㗎嘛。咁佢當然係收入，即係可以揾到翻嚟。咁但係香港嘅網台會唔會造成一個作用，就係令到更加普及咧呢啲古仔，二三手嘅古仔尤其是。咁所以咧，令到我就好懷疑嗰啲唔使翻工，但係長期可以做到台長嘅，即係長期都係做嗰個節目嘅嗰、那個網台嘅台長，又冇人又啲人工唔知邊個出俾佢嘅。所以令到我懷疑咯，即係呢啲咁嘅陰謀論合情合理噶嘛？即係有邊個肯俾錢佢做呢、這個一啲冇乜冇咩商業性嘅增長或者增值係極低嘅一啲網台節目先？咁我哋有冇得講啊？或者興趣，我為咗自己嗰、那個即係嗰個精神嘅狀態會保持得好啲，因為我發覺我自從九七廿四之後咧，我能夠 handle 我自己嘅情緒嘅能力係大咗好多嘅，咁於是乎即係令我好覺得 係有 agenda 咯，真係，即係我純粹係直覺嚟嘅，同埋對某啲人有偏見啦，可能又或者解唔通佢嘅背後，咁我就有第啲嘢諗到咁解啫，咁啊冇證據嘅講到明咁樣咯，咁陰謀論就係咁噶啦，咁你又幾可聽到嗰班網台嘅人講陰謀論講個證據啊？冇噶嘛，係咪先？咁啊先係叫陰謀論啊嘛，如果有證據嘅人唔係陰謀論噶啦。 Tommy Yuan 有無新同食譜介紹、 哦、 Sharon 周創 發，你計到呢？哈哈， 唔緊要，爭幾句啫。 Isaac Lam， 我都是半年前聽女王新同感受開始，喺 Chill Netflix 有套叫《流行大百科》， 哦、 其中一集講直食，入面講好多直食方法都係行得通，失敗主要原因永遠係因為持續唔到。喺 Chill 套嘢咩都有講，預付都有。Simon Wong， Hi All， James， Hello， 咁夜喂。 1984，仲有美麗新世界。To me， 語言有水喉支持。追做昨晚誤以為星期四，打開 YouTube 聽咗。镇女王， 逆咗你咯， 三分钟就顶顺 ，patience 就顶顺啦。 追逐昨晚误以为星期四，打开 YouTube 听咗镇女王，三分钟就顶唔顺，太硬烧了。我估佢应该由收费俾意见的 patience 前 patience 后。 哦，即系嗰个自己系医生，即系恭喜佢、哦。即系虽然我冇同佢交往，但系都。个内心都感觉到欣慰啊！即系佢终于都啊有 patience 啊，真系有 patience。咁咧劲啦，总之劲嘅人真系永远都好劲嘅。喂，咁咧就我冇睇过呢一套叫咩话 Netflix。潮咩流行大百科啊？有冇英文嘅？因为阿监制开咗 account 咧，全部都系英文嘅，就冇中文嘅。咁又唔係話俾我聽，流行大百科係咩呢？咁樣，咁其實 fasting 同埋 keto 咧都會係 work 嘅。其實講到問人根本就唔使食咁多嘢，少即係食好少嘢已經維持到噶啦嘛。即係人食嘢係個慾望嚟嘅啫，根本。即係我意思係過咗個生存嗰個份量之後就係慾望噶啦。因為人係驚饑荒嘛，因為人係做慣。即係喺野外習慣咗 DNA 仲係未變嘅，所以咧我早幾日咧見到啲細路仔走去咧問啲姐姐攞啲朱古力咧，哇嗰種混亂咧，即係同啲大陸嗰啲食鋪飛啲喪屍咧就真係差唔多。我仲可悲就係啲大人擁佢嘅，即係驚個細路仔執輸咧。咁我所以覺得咧，即係華人嗰個 DNA 係有啲特別嘅，特別肚餓嘅。因為同時即係我絕對唔係 bias， 因為嗰日咧我目測咧係有三分一四分一嘅西人嘅，啲西人嘅細路啊真係有得攞啊攞，冇得攞啊算嘅。但係啲華人嗰啲細路咧，真係餓狗咁樣咧衝埋去，即係個個都身光頸靚嘅，佢到童裝連埋對鞋咧，睇落去都光鮮過所有嘅衣著嘅。但係都係咁樣嘅喎，唔知點解，都係隻手攤大手板走埋係咁冇人攞喎。即係覺得真係好核突嘅，即係可能我細個都係咁啊，應該唔會，我細個絕對唔會，我寧願肚餓嘅啫細個，所以好瘦嘅我細個嘅時候，因為我病痛嚟嘅，咁絕對同埋我老豆老母都唔會擁我去同人爭嘅，從來都，咁咧係咯，就係咁樣咯，即係講咗我嘅陰謀啦，咁大家都冇乜意見嘅時候，差唔多收皮啦，就只不過係有 Tommy 就話有水喉支持。我都知道，咁任何網台都有水喉支持噶啦，包括聽眾嘅捐款都係水喉嚟噶嘛。咁但我就唔明嗰啲所謂貨金同埋個水喉支持嘅背後有咩動機咧？嗱，譬如你嗰間花生台咩拎曬嘢食出嚟啊，咁樣人民超市啊咁樣，佢個動機都係想賣嘢食，而透過佢哋嘅網台去令到佢好賣啲嘢係咪？即係賺多啲錢。咁但係。那個陰謀論那個台是為了什麼我真的看不到、啊、買了幾本書夠出糧的了，擺的反應呢現在跌到110多人的時候，那我都是時候去剪回那條片給人了，因為呢明早我都要早起身，還有接下來10天呢我都非常之忙的、啊、你不要說忙就好了，即是我不想聽了，已經即是很大腦的東西 不如唔好講咯，即係講啲有翻啲份量嘅嘢，唔好咁多水分。我覺得點解咁講咧？又唔係懶巴閉，我覺得一個人年紀越大咧，即係仲嘥時間喺嗰啲喂飲茶飲茶飲茶，喂喂喂，哇你咪好咯，家家有本難念的經啫，喂喂喂，即係你睇我睇你好咯，喂屌你講呢啲亞洗版，喂係咪嘥時間先？咁我覺得係咯，至少。 前面二影排執書咪去鎮像 Sherlock， 你講嗰個節目條友把聲好悶。 哦，你知道講邊個咩 ？Terry 霍敦王龍門派。 即係咩啊？哦 ，OK。喂，咁啦，係啦，差唔多啦。咁就仲有啲咩交代聲咧？我啲咩數未走嗱？陰謀論講咗啦，貓奴嗰面啦。生酮啦，仲未有一條都未答嘅，就係、是、有咩食譜啊？我梗係冇食譜啦。第一，我又唔煮餸，我唔識煮。第二咧，我就啱啱相反嘅，我就係只顧自己唔食啲咩咯，但我冇諗過自己食啲咩嘅，因為淨係揀唔食嗰啲咧，你個空間會大啲咯。嗱，假若我譬如出去做嘢得麥當勞嘅，咁我咪食麥當勞咯。我只係唔食個包啫嘛，咁我最近咧去個 Triple Five 啊，定 Triple O 啊，係咪 Triple O 啊，定 Triple Five 啊？有間即係賣漢堡包嘅鋪頭咧，以前喺銅鑼灣成日都食嘅，咁近來我都去個 Elements 都有嘅，咁我叫佢可唔可以唔要包啊？咁佢好殷勤喎、啊，又得、啊，又專登揾個兜嚟裝住酒包咁啊，淨係俾芝士同埋嗰啲醬同埋嗰啲肉我食啦。咁話非常好食喎、哦，咁但係咧，你見到個包成嚿水噶嘛，得翻嗰少少嘢咧，咁好似唔抵噶嘛。但係原來其實都係一個感覺嚟嘅啫嘛。有個包又如何咧？你俾我都係唔食，咁你咪又係食得嗰度嗰啲嘢。咁我反而覺得咧，我仲珍惜嗰嚿嘢咯，即係好好食噶嘛。原來真係咁，所以你問我有咩食譜啊，即係我會調轉答你咯。即係我淨係知道唔食咩，就其他咩都食得咯。咁所以。對我嚟講，就算我唔煮餸，我都唔死嘅。譬如食四寶飯，我照食噶，我叫酒飯啫嘛。譬如食海南雞，咁我又唔食飯，就食雞啫嘛。咁下午茶餐，我淨係食只炸雞髀或者油雞髀，又搞掂咯。咁變咗，其實好易搞咯。我就冇為食嘢而煩惱咯。因為本身我未 keto 之前咧，我都認為食嘢係入油咯。咁你叫我享受啲美食咩？咁我都識享受啊，因為我有 judgement 噶嘛，好唔好食？但係咪好唔好食，我哋要成日食呢，我完全冇呢個概念嘅。即係假若有人請客嘅，喂，你叫我講兩句啊，我講28句都得㗎喎，你叫我寫食評都得㗎喎。因為我真係有味覺㗎嘛，我味蕾㗎嘛，我有聯想性㗎嘛。咁所以呢，即係呢啲所有嘢都對我嚟講都唔會掛鈎㗎。但係假若你話我困咗一個山洞嗰度嘅，咁我捱到餓㗎，因為我慣咗。因為我哋唔係用血糖嚟運作嘅人咧，我係冇血糖低呢個問題嘅，咁所以我會肚餓，但係我唔會好 panic 咯。但係食慣糖嗰啲人咧，一肚餓就 panic， 好絕望，好躁。呢個就係等於我哋啱啱開始 keto 嗰幾日啦。咁過咗之後，完全係打破呢道門，即係呢個世界係變咗第二個啦。咁所以就係咁樣啦。喂，咁啊 ，Terry Quark 講一半唔講一半，我唔知係想表達啲乜。咁金輝就講神秘之嘢，咁唔淨係唔單止呢個節目係咁噶嘛，仲有蜥蜴人都係咁噶嘛，咁所以就係咁咯，咁差唔多啦，咁冇乜特別啦，咁啊通告翻啦，咁呢個禮拜就唔會有怒火探戈，我諗下個禮拜都冇嘅，咁啊好似好可惜咁嘅，但冇辦法啦，因為生活逼人啊，有啲 job 唔接嘅話，你等緊啲貴啲嘅 job 嚟講，等唔到已經可能要。爭錢啊，或者要賣啲家當啊，無謂啦。咁所以咧，今時今日有得做咪做咯，即係自己做唔曬咪判俾人做咯，就係咁樣諗嘅啫。咁所以差唔多啦。咁各位晚安啦。咁啊，多謝翻啊嗰位朋友啦 ，sponsor 咗78蚊啊，康康咁樣。咁仲有阿鄧武識，拜拜。咁就 Terry Cock。蕭山話女王咁關我春事咩呢啲嘢？同埋我覺得即係 人哋真係跟嗰個門派嚟學，你又喺度改人哋個咩敦倫派不知所謂，即係呢啲老坑都有人仰慕嘅。諗下香港人質素去到邊度啊？即係成日同人講道德，哇！啲難民點樣好慘啊？有咩法西斯啊？屌你自己講咩先得㗎？即係不知所謂咯。即係有呢啲人都有 fans 咧，我覺得即係完全係反映到香港人嘅質素去到邊度啊！真係。嗱、啊、，Notco 咧就話可以走包咩？咁都係問一句嘅啫。我問過曬麥當勞就唔可以嘅。咁啊點知我同朋友去食？問佢酒吧得咩？咁佢話得咪得咯。咁我好欣賞呢啲店鋪嘅，即係純粹，即係覺得作為一個食店咧，即係你最大前提係服務你客人啊嘛。你唔係話要你個原則點就點啊嘛。當然我叫你即係係咁點，你點樣煮咧係好唔禮貌嘅。但我唔想嘥你啲嘢嘅話，我叫你唔俾我呢、這個一個好友善嘅一個通知嚟噶嘛，或者一個要求嚟噶嘛。咁有啲人唔得嘅，咁咪唔好幫襯佢囉。咁所以得嗰啲你咪覺得好開心囉，你覺得佢係真係好知性囉，係咪？ 前面二影家長怕執書就叫小朋友去精緻管理進行， 係啦。喂，再見啦各位。咁我其實我好陌生嘅，我搵返個版我都搵一層，要撈好耐先明嘅。咁就好啦。咁網台嘅朋友記得聽 live 啦。咁 live 咧就逢星期四就上去，好簡單嘅，原來係 YouTube 個 channel 點樣 subscribe 咧，就係 YouTube/thestagetube 一個字，即係 THESTAGETUBE。咁 YouTube 後面就係咁樣就可以嚟到我個 page subscribe 啦。咁遲啲見啦，下個禮拜希望得啦，因為我下個禮拜排滿曬啦已經。咁好啦，再見。 你听紧嘅系 StageTube Radio， 节目内容只系主持嘅意见，唔代表 StageTube 立场。